類似的路軌，並提醒職員在操作吊機之前作出安全檢查和確保附近環境安全。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週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乾燥，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溫度是19度，相對濕度 81%。 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漸轉達7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6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海有中浪，其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7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風6級，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到24公里，東沙吹東風4級，能見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報32,661點，升五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51點，跌十八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6.23，瑞士法郎0.94，加元1.359，人民幣6.873，英鎊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6.79美元，賣出1836.9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Just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早上嘅时间6:08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你哋起身啦。咁啊，2023年3月2日，咁啊，今日咧星期四嘅早上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啦都系精精神神嘅，农历嘅2月11嘅，咁啊。19度嘅气温，咁都唔算系清凉啊，少少嘅啫，咁都舒服嘅。不过出面空气方面咧就似乎一般，咁啊，寻日亦都见到有部分地区嗰个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哇，好似都即系睇翻啲报道就话爆标。咁啊，暂时整体性嚟讲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喺今天，希望大家咧继续啊坚守住自己嘅岗位，做好自己嘅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睇咗啲報道咧，咁啊講到喺外國方面啊嚇，咁啊有一位嘅叫做泰國方面嘅選美小姐啦，咁啊泰國環球小姐，咁佢有一個咧非常之勵志嘅本身嘅故事啊，佢亦都堅信啊，堅強同埋自信可以改變人生。因为话到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咧，即系甚至乎即系报章形容咧，佢系喺垃圾堆长大嘅。咁呢一位24岁嘅参加环球小姐嘅美女 Anna， 今日成为咗咧就系全部人嘅焦点，完全就系因为佢成长背景以及佢自制嘅一套参选嘅服装，引起咗咧就好大嘅关注。啊，睇翻咧，佢自己今年24岁，都系土生土长嘅泰国人嚟噶。佢毕业于咧就系泰国嘅农业大学，咁啊获得咧就文学嘅学士学位。喺2022年上年咧夺得过咧就泰国环球小姐嘅冠军嘅。咁今年1月啊，咁啊佢亦都代表咧泰国参加喺美国啊新奥尔良市举行嘅环球小姐比赛。虽然落选咗，咁但系佢出身咧同埋背景引起咗好大嘅回响。再加上今次喺决赛嘅舞台上边，咁啊佢自己嘅战衣啊，点解成为咗全场嘅焦点呢？因为咧佢由密密麻麻嘅铝罐嘅拉环，以及咧就系一啲水晶啊，去到所造成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同佢自己本身嘅身世咧就密不可分啦。因为都话到佢自己本身咧个出身啊，并不是咧就系太过富裕，直头唔富裕添，系贫穷啊。细个嘅时间嘅玩具咧都系爸爸妈妈喺垃圾堆嗰度咧就执翻嚟嘅。咁但系佢从来冇因为自己嘅出身而觉得卑微，觉得自卑。相反咧就更加激励自己咧去到读好啲书啦，做好自己每一件嘅事情。所以呢个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噶。但佢相信自己咧能够做得到，于是乎佢就会做到啦。困境虽然咧系叫做逼迫住佢啊，咁但系佢咧不断嘅产生一啲嘅动力俾自己，让自己做得更加好。咁佢都唔会话怪任何人，因为好多时咧本身有好多唔系自己或者唔系其他人所造成嘅环境因素咧，佢绝对唔会放喺心上边。相反，更加咧喺唔同嘅环境当中，佢能够就系不断勉励自己，做好自己嘅现在同埋将来，计划好将来，咁啊令到佢自己可以咧就系做得更加出色，成为大家咧喜爱嘅对象。 不相信爱我能永久，只想到我也曾弃旧，曾经就算痛苦仍捉紧你手，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我也知丑。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疲累了让我有 心计算也无对手，毕竟你我确实邂逅。如果没有记忆，也不必颤抖。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难过更伤透。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如何会别再想他？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疲累了，让我有假。原谅我，付了代价。 早上的时候，一首嘅作品嚟自吴卓羲，别怪他。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今日见到喺寻日嘅时间啦，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啊，今日佢哋有一啲嘅发布，咁都系关于咧就青少年嘅研究。其中一项嘅研究发现咧，曾经参与职业培训嘅年轻人喺希望感啦、生活嘅满意度、职业适应力等等嘅范畴咧，亦都系较未参与职业培训嘅年轻人咧高大过10%嘅。好啦，另外一项嘅针对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提供嘅工作体验计划成效研究咧，就发现啦，年轻人啊参与计划之后啦，生活嘅满意度亦都有关注嘅有显著嘅提升啊，进一步咧确认自己嘅职业志向以及咧就人生嘅方向，更加了解就系自己咁我得到兴趣嘅行业，同埋咧就系想入行啦，了解晋升嘅方法啦。其实呢个咧就喺上年4月至到12月啊期间进行嘅一啲嘅研究嚟噶，咁啊以问卷咧就访问咗大概820位啊18至24岁嘅年轻人嘅意见。其实咧喺希望感、生活满意度、职业适应力等等嘅范畴咧，好有显著嘅增长，系一件好事嚟噶。嗱，佢哋参加职业培训形式咧就包括就系一啲叫做与职涯规划相关的个别辅导啦、职场考察啊、行业参观啊、工作体验、工作的实习和私有计划。私有计划呢都是很好的，即是在一些在职的朋友上面呢就好像一个老师傅这样，那么变成一个朋友的身份呢就跟他分享很多呢就生活上啊或者职业上面一些的技能啊甚至乎是体验啊。职业是怎样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呢，这个都是一个私有计划呢是很显著的成效来的。今次的计划也可以 嚟緊啊，針對更加多唔同嘅年輕人啦，幫助佢哋咧就盡快揾到咧就屬於佢哋自己嘅方向。人咧冇方向嘅話咧，就好容易會迷失啊，咁啊，繼而咧就容易意志消沉。咁所以如果你話有一大個嘅目標放喺前面嘅話咧，人就會變得積極好多噶啦。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driving me crazy. 当你拖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情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友情感乱放大，一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躲得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大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 六点二十三分嘅时间 ，Anson 编一首歌曲叫做《聪明豆》。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先睇睇天气方面啦，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初时风势颇大，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噶。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到6，系中级度嘅水平。 我又找了一些汉字呢，咁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一种嘅智慧、哦。好似呢就係、是、舒适嘅舒字咁样。舒适啦，舒服啦。原来佢亦都有一个嘅意思叫做呢舍得给予别人，自己就能收获快乐。好似我哋拆解一下呢一个字咁样啦。舒好似真係舒服个舒字咁样。左边系乜嘢呢？你都应该识写啦。左边呢就係、是、舍得嘅舍字。右边呢就係、是、给予嘅予字。意思就即係话舍得给予嘅意思。所谓舒心舒服嘅心情就係、是、舍得给予别人，自己就能收获快乐。我都明白，唔系话每一个人咧可以明白得到、体会得到呢一种舍得给予别人，自己就能收获快乐嘅感情嘅。有阵时年纪越细，睇到自己屋企嘅小朋友，佢哋净系谂到点样可以得到更加多，点样可以获取更加多，谂嘅都系喺自己出发先，所以啲人先至会话、啊：到底小朋友出生嘅时候系唔系性本恶嘅咧？我就唔系咁谂啦，我都系觉得咧，佢哋系心底善良、性本善嘅。不过有阵时喺表达方面咧，可能需要啲技巧、哦。例如佢哋见到其他人伤心，佢哋唔会指住人哋嚟笑。他们都会受感染，然后觉得不快乐。今时今日他们还未明白舍得，或者舍得给予别人，自己就能收获快乐，即是舒服的舒字的精髓，是因为他们付出仍然未够多。那你呢？你并不是一个小朋友，但是你可不可以体会得到舍得这种的快乐呢？在帮忙其他人的同一时候，原来我们也可以收取更加多心情上、情感上的快乐。这个并不是金钱所能够换取得到的，因为金钱所买回来的是得，而舍得给予别人的我们是付出，但是原来付出仍然能够收取更加多。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哲学上面参透多些，原来我哋一样可以获取更加多唔同高质素嘅快乐，希望大家听完舒服个舒字都可以身体力行做得到。 Girl. 如果你做得到嘅话，咁我相信喺你人生入边将会有更加大嘅改变。 望着浩瀚星空。 空虚，竭力去找，昼夜去失，心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最大转意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盛世会以后，我愿我在。 早晨嘅时间嚟到六点二十九分啦，欢迎 Justin 欣怡嘅迎会等。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今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预料俄乌冲突继续成为焦点。在会议举行前夕，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会议是否成功取决于会议是否能够采取措施协助结束俄乌冲突。博雷利强调，俄乌冲突必须要受到谴责，他希望亦都确信印度的外交能力可以派上用场，令俄罗斯明白这一场战争必须要结束。欧盟消息人士就透露，如果二十国外长会议的声明不包括谴责俄罗斯的内容，欧盟代表团将不会支持这一项声明。出席这一次会议的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中国外长秦刚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布林肯之前说没有计划在会议期间和中俄外长会晤。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法案，将会赋权总统拜登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法案在24票支持、16票反对之下获得通过，不过法案仍然需要提交众议院全院和参议院表决通过，然后拜登才能够签署成为法律。由于参议院由民主党控制，这一项由共和党港人提出的法案能不能够在参议院获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TikTok 发言人说，美国对 TikTok 的禁令实际上是禁止向全球的 TikTok 使用者输出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另外 TikTok 说将会推出新功能，给家长限制18岁以下仔女使用 TikTok 的时间和阅览某一些内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地铁大环线全线通车，总统普京以视频连线形式出席通车仪式。普京说，长达70公里的大环线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环线，大环线将会为整个首都地区的交通体系带来极大改变，减轻多条高速公路的运载压力。普京又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如果计划可以的话，他很高兴向习近平展示大环线。莫斯科地铁大环线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铁项目之一，由31个车站和3个电力车库组成，总长为70公里。回来本港，屯门医院有病房的病人扶抱吊机路轨报件外壳跌了下来，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医管局话接获屯门医院的相关报告，话事发在昨日傍晚，发生部件外壳掉落的病人扶抱吊机路轨位于一个内科及老人科康复病房里面。 跌咗落嚟嘅外壳长约17厘米，阔 9.5 厘米。事发嘅时候，被吊运嘅病人已经通过呢一段路轨。事件之中冇病人同埋职员受伤，有关吊机已经即时停用，院方已经安排工程人员检查院内同类装置，并且要求保养承办商作详细调查，了解事件嘅成因。医管局已经通知所有医院联网检查类似的路轨，并且提醒职员在操作吊机之前作出安全检查和确保附近的环境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联系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小时候我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了。香港电台今年95周年，我在这里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人口老化，社区护理支援不足，不少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生活陷入困境，政府有什么措施支援照顾者呢？养儿防老今日还是不是行得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谁照顾谁》，今晚7:30，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6:37嘅早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啊。咁啊，白元浩小白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啦，电话旁边咧已经揾咗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而家 呢段股咧好痛苦。 系啊，其实咧，我接电话之前咧，我已经拎起咗几次噶啦。 嗯， 即系几次都咦未打，跟住心话我又惊咧咁啱即系接紧线嘅时候，我拎起咗咧。跟住你又唔通、啊嗯，但系我又唔知道个电话嚟咗未？ 唔使担心嘅，因为咧，琴日都讲咗咧，我哋呢个礼拜会转另外一个直播室啊嘛，因为原本嗰个可能有啲工程要做咧，咁啊转咗个直播室啦，咁、我哋好快会惯嘅，惯咗之后点样咧？惯咗就会转翻去嗰边噶啦， 系啊，系啊， 常都系咁样噶， 世事都系咁样啊， 系啊，所以呢个礼拜仍然都系一个适应期，当你适应咗之后咧。跟住你又变翻去原本嗰度噶啦。 啊，系、哦，不过人咧个适应力，我觉得其实都几强啊。 嗯， 即系无论你 系 系啊，去旅行，譬如水土不服，你可能真系头一两日，但系转头你又冇事，你都系饮嗰啲嘢，你都系食嗰啲嘢啫嘛，但系冇嘢噶啦咁样。 你有冇留意我最近即係 send 啲嘢俾你嘅時候，即係晨光嗰啲嘢 send 俾你嘅時候咧，係凌晨四點幾啊五點幾，即係啱啱個零鐘頭前 send 俾你噶嘛？ 係啊， 因為呢兩日我嘅時間作息時間調轉曬啊！ 咦，點解會咁樣咧？ 你就係、是、因為有啲嘢需要做啦，咁就係、是、我要早啲休息，跟住要早啲起身完成咁樣咧。咁咪即係一條氣咁樣做曬佢，咁咪做到晨光啲。啱啱好四點零五點鐘開工咁樣，就即刻抌過嚟俾你啦。咁都係習慣嚟㗎咋。 係 適應咗啦。到我而家適應咗嘅時候咧，因為嗰個工種咧就嚟完啦。咁跟住我要變翻之前咁噶啦。 哦，係喎、哦。 適應咗之後，又要變翻轉頭，就係、是、咁樣。係 啊，不過即係睇翻人類，即係我哋呢種生物，人類咧，其實個適應力咧、我自己認為真係比其他嘅物種為高。我哋好多時面對住啲嘢，因為我哋即係個可能個科學上嚟講就係我哋個腦袋咧夠大嘅，夠發達啊，變咗我哋一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個身體會即係逐漸適應環境啦。咁我哋個腦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會諗辦法去到解決問題。天氣凍，我哋會識得整衫，唔會淨係諗住下我哋可唔可以去啲動物咁啊，生厚啲毛啊，啲脂肪多啲。我哋就唔係淨係用呢啲咁單簡單嘅方法咯。 唔係、哦，所以我就調翻轉頭、哦。我覺得人類咧，淨係得個腦袋發達，身體係冇進步過嘅、 哦。 身體係退步添嘅、 哦。身體可能因為咧，佢唔需要進步啊。 係啦，嗱，譬如話你就話講凍會生啲毛髮出嚟。你睇我哋係越嚟越少毛嘅個身體。嗱，咁即係話點解？因為我哋識得去光脱脱，因為我哋識得整衫啊嘛。 嚇，係啊， 因為我哋整暖爐、整冷氣啊嘛。咁我哋發明呢啲嘢，咁我哋身體咪退化咯。 嗱， 你有冇留意？即係如果你成日都話人係性性演變過嚟咩都 有聽過。 如果喺大自然裏邊成長嘅動物嚇、或者生物，應該係越嚟越強壯噶嘛。你要適應嗰個環境啊，即係大自然，你要有一個強健嘅體魄。點解人類越嚟越弱嘅咧、因為我哋個腦袋發達啊嘛。我哋整譬如整部汽車出嚟。我哋可以唔使行，一架飛機出嚟、再行少啲，咁譬如話我哋搬重嘢，整部起重機唔使搬，咁我哋咪越嚟越弱咯，即係個體能咪越嚟越弱咯。我哋仲可唔可以好似猩猩咁爬樹啊？係唔得噶， 唔得啦！你俾支單過我啊，引體上升對我都好吃力噶呢啲。 係啊，咁所以即係人類個腦袋越發達，身體就越退化咯。 咁啊，冇辦法嘅，所以人類咧就喺一方面，即係我講啲運動員咧，佢哋喺另外一方面就好努力，繼續挑戰緊我哋人類嗰個嘅極限。 係啊， 佢哋就用科學嘅方法咧，去到將自己啲成績越做越好，即係譬如游水咁樣，譬如係跑步咁樣。其實佢哋係快咗嘅，即係人類極限嘅速度係快咗嘅，但係嗰個就要訓練啦。 唔緊要啦，好過兩樣都退化啊，係咪先？有公平嘅，亦冇可能兩樣都進步嘅。 係嘅，點能夠兩樣都進步？或者第日研究就話到原來我哋即係因為都係經過大腦嘅研究啦，知道人類嘅身體原來做咗某啲嘢可以更加強壯嘅，揾到個 DNA 嗰個特別嘅關鍵位置。咁、其實嗰個都唔係因為我哋進化，都係靠我哋嘅腦袋去解決問題。 好啦，咁我而家都系啊，继续退化紧嘅时候咧，我都要用翻一啲科技发明出嚟嘅汽车翻嚟先。 好啊，路上小心，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朝早嘅时间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日见到出边咧都开始天光啦吓，不过咧都仍然系灰蒙蒙一片啊，咁啊天上面都有啲黑云喺度，咁啊 暂时嚟讲咧都冇话到会落雨嘅，可能即系密云啦。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啊啱啱转咗，而家18度嘅气温啱啱转咗啦，相对湿度81%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都系系啊灰蒙蒙一片啊，咁啊所以可能又有机会嗰啲 PM 嚟嘅，空气污染物多。早上的时间咁啊，有晨光百科。啊，头先系同阿钟哥倾偈嘅时间咧，都会讲开啲叫做运动员不断咧去到好努力咁样突破我哋人类嗰个极限，例如游水啊，400米，哇个速度咧又快咗啦。咁当然啦，有阵时可能系啲战衣嘅物料咧，亦都有啲帮忙嘅。咁但系的而且确系要经过长时间嘅训练嘅。啊，专业运动员嘅心跳通常都系比平常人为慢嘅，令到唔少人认为心跳过慢咧就系等于健康，因为可以支援到你非常剧烈嘅运动。咁但系如果你嘅心跳慢到不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嘅需要，经常都会手脚冰冷，行两步路都气喘咁嘅情况出现嘅话咧，甚至乎会突然之间我哋好似晕低咗咁样。咁有可能患上一个疾病叫做心跳过慢。嗱，有医生咧就指出啊，虽然因为心脏传导系统组织老化而出现嘅心跳过慢系冇办法预防嘅，咁但系患者通常啊，只要安装住心脏起搏器，就能够重拾正常嘅生活啦。即使咧系年近九旬，即系90几岁嘅老人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得到适当嘅治疗噶噃。好啦，讲多啲嘢俾大家听先。人啊喺平静嘅状态底下，正常嘅心跳咧，大概每分钟系60至100噶。我耐唔耐咧都会度下自己嘅心跳噶。我正常咧喺平静嘅情况底下，我嘅心跳咧真系维持喺譬如62啊、63左右。根据美国心脏协会嘅定义，心跳每分钟少过50下就可以视之为心跳过慢啦。一般嚟讲，大部分心跳过慢嘅患者咧，原来都系长者嚟噶。主要嘅病因大多数都系源于心脏传递系统当中一个咧叫做窦房结，或者咧就系房室结出现咧就系老化。其余嘅病因就系因为内分泌失调或者受到药物影响。资料显示，这两个的心房就好像屋企入面的电标箱和电掣一样。假若因为老化而导致就是传导出现阻滞，原来就会令到心跳过慢的了。这样专业运动员的心跳原来他们随时是会低过50下，哇都好犀利啊。是不是代表又有问题呢？阿杰杰百科全书解释就唔系咁嘅，临床上唔会单凭咧就静态嘅心跳数字咧去到咧就决定嘅，亦都会运用24小时心电图同埋运动心电图等等去到分析，检查患者心跳系咪咧就适当嘅时间会加快，适当嘅时间亦都会转翻慢，甚至乎会唔会停顿等等嘅情况。原来咧。即系医疗嘅团队更加咧就会为叫做检查嘅对象啦，睇下佢哋嘅手脚系咪冰冷。嗱，运动量以往譬如运动量咧就比以往下降，容易喘气、毫无先兆下倒地、晕倒等等嘅相关病征，亦都咧就系佢哋调查嘅方向之一嚟嘅。心跳过慢一般就是因为心脏传导系统老化啦，咁头先都讲过噶啦。一旦患上呢一个问题嘅话，患者咧就可以考虑装有一啲叫做心脏起搏器，令到咧就心跳回复正常。医疗团队就指出啦，心脏起搏器嘅主要功能咧就是为咗探测同埋治疗，佢会无间断为患者咧就是监测心跳。例如患者心跳水平低于预设界线的时间，就会发出电流刺激心脏，所以一遇到少少问题咧，佢就会有翻啲电流去刺激翻个心脏，令到心脏咧个跳动咧又可以重拾正轨啦。杰杰百科全书嘅时间就会见到啦，心脏起搏器咧就可以分析患者嘅身体活动波幅嘅， 咁啊推断患者当刻佢嘅运动量，从而咧就调节啊同埋支援心跳嘅幅度噶，令到咧就检查嘅对象可以过翻一啲日常嘅生活，同埋进行一啲适量嘅运动。另外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支援磁力共振的。等患者就可以在不影响起搏器的运作底下接受磁力共振等等的扫描检测。是的，我也有做过磁力共振的扫描。他们都会问啊，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的身体装置。心脏起搏器主要都是有传导型和微型两种的。大家就可以问翻自己的医生啦。嗱，微型起搏器咧就无需导线噶，佢大细就好似一粒药丸咁样。安装嘅方法就系透过微创管道嘅方式，咁啊喺大腿嗰度嘅一个叫做骨静脉啊，再经过咧就下腔嘅静脉等等啦，咁啊就安装成功噶啦。啊，呢一类型嘅叫做心脏起搏器咧，都相当之有用嘅。嗱，人类嘅文明，人类嘅脑袋咧。如果能够用多啲喺呢一方面嘅话咧，似乎咧好似嚟得更加好喎。 Right, I'm ready. 请观看面前有几多。 一首歌嚟自有天， 都有天， 陈柏宇 在意 The First Take Version。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嘅 KOL 系列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叫做减龄嘅穿搭法。咁啊，减龄穿搭法到底系啲乜嘢咧？咁啊，当然啦，就唔系话我嘅。咁啊，相反咧，参考咗好多唔同嘅明星啊、歌手朋友啊，佢哋咧都有一啲减龄嘅穿搭法嘅。咁啊，当中亦都唔难发现啦吓。咁啊，的而且确咧，着咗之后可以令到成个人啊活力倍增、年轻美貌咗好多。咁啊，当然啦，咁啊，首先咧，一啲嘅穿搭法咧，就系可以造就一个明亮嘅造型嘅。除咗咧线条分明嘅黑白色啦，可以加入去元素之外啦，亦都咧可以将譬如红色啊，甚至乎系呢一啲比较鲜艳嘅橙啊、黄啊，都可以咧就成为咗你一个加入嘅颜色对象嘅。咁啊，原来都有分嘅。咁啊，根据啲专家话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巴黎时装周啊，所以都有好多名人咧，时装界嘅就话到啦，红色咧就俾到人哋一种热情嘅性感。咁啊，肌肤较白嘅女性咧，原来衬搭出红色啊，会更加显出佢嘅优势噶。令到佢嘅样貌更加明艳照人，散发出咧就系优雅嘅气质。不过咧，若果太抢眼嘅话咧，即系怕太抢眼啦，咁就可以选择红色嘅手袋，咁咧就加以配衬嘅，咁啊都系一个几好嘅运用方法啊，可以增添呢啲嘅少女味道。咁啊，另外咧就而家喺街上面都有好多人咧就用呢一种嘅穿搭方法啦，就系减龄嘅穿搭方法系咩咧？就露腰喎。咁当然。要有腰先至可以露嘅，咁啊呢一方面咧就大家要喺身体方面咧要自己进行一啲嘅检点啲，唔好成日暴饮暴食啦吓。咁啊穿搭呢一个方法咧，咁啊其实咧就即系但系太过累赘嘅话，就俾人哋一种疲倦同埋老态嘅感觉。咁所以咧。原来年轻嘅方法就係简约啦。咁而家好多年轻人呢都鍾意呢就係露出自己嘅腰嘅。咁当然腰嘅线条呢都要係 ok, 咁先至 ok, 先至着到嘅。咁唔少人呢就露出小蛮腰啦。一个咧就以显出啊凹进去嘅身材嘅曲线，咁啊并且咧就可以喺呢个曲线上面咧，俾人哋一种感觉就系散发出青春嘅气息，所以无论乜嘢年纪都好啦，都唔需要太担心噶。咁如果你话喂担心个腰线个线条啊唔明显嘅话咧，你都可以选择喺两边啊衫嘅两边咧个剪裁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剪裁方式啦，就开咗个窿咁样，咁两边都有个窿嘅，咁令到线条上面嘅视觉效果咧都可以尽显咧，咦真系瘦咗好多，或者有一种青春嘅气息咧就出咗嚟啦。咁呢个都系其中另外嘅方法啦吓，又或者咧就系穿上能够遮掩啊旁边腰线条嘅一啲嘅小外套，亦都咧就系几好嘅方法嚟嘅。其实呢啲叫做减轻年龄嘅穿搭方法啦，我见大部分咧都有一个唔错嘅方向，就系最紧要咧系简约。唔好太过累赘，唔好成日谂住左冚右冚，咁啊冚嚟冚去咧就冚唔到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一类型嘅穿搭方法，令到自己着衫起上嚟嘅时间有一种啊美艳动人嘅感觉咧。 该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首歌曲嚟自 Michael 曾比特嘅《有谁共鸣》啊，由佢唱出呢个版本啦。转头七点钟之后咧，会分流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喺二台再见啦。 国家有关，根据星期三公布的解密调查结果，情报部门认为没有可信证据显示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拥有可造成相关症状的武器或者设备。美国驻古巴哈瓦那的人员2016年出现头痛、耳鸣等不适症状之后，情报部门至今接获大约1500宗个案，涉及多个国家，但是经评估之后认为大多数涉及健康或者环境因素。白宫就说评估结果不会改变拜登政府为相关受影响人员的支援。在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爱梦游。 Hello， 大家好，我系美电汉盖超 B 啊。越南嘅朋友咧，好多时都会食越南粿噶。我咧就想推介我哋香港嘅云吞面俾佢哋啦。因为云吞面真的很代表到我们香港人的情怀，尤其是以前宵夜的细蓉大蓉啊。如果想刺激一点，还可以加几滴辣椒油下去添啊。 重新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老板啊，间铺个地下有啲位啦，凸不平，啲客睇完都冇意思啦。 强叔，所以我哋应该要围好佢，加翻警告告示，以免棘亲人啊嘛。 间铺入咁多货，得我一个人点搬都冇意思啦。 我哋可以用机械辅助设备，例如手推车或者分开搬，咁就 OK 啦。 老板嘅意思系，不如大家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守则记清楚，开工安全乐趣多。我系殷彩希。 所以我成日都有同佢爸爸妈妈讲，我话真系好感恩 你哋两位，真系好恩爱而令到我哋好健康咁样成长。因为我有时即系都会见到一啲身边嘅朋友，佢哋唔系咁样嘅，咁而佢哋都会同翻我讲，话好羡慕我爹哋妈咪，即系两个成日都会饮茶啊，即系自己落街行啊咁。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早7:08嘅早上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出边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会有白拳号小白之外啦，咁啊亦都有船仔喺度。早晨，船仔。 早晨啊，小白。 啊，咁啊，另外亦都有 Didi 喺度啦。 早晨，褪过啲先，咪睇唔到你个样。 系啊，因为佢我哋前面有个 mon 咧阻住咗，我 睇到啦， 我都特登侧咗个头。 我都系啊，褪咗支咪你讲， 碰着你喺呢个直播室碰着他。嗰個他就係 Didi 啦， 係啦，我依度都有兩個他，一個就係小白啦，一個就係船仔。 係， 早晨啊兩位， 你好啊，我都係真係好少見船仔冇戴口罩。 第一，今日第二日咋？ 今日第二日，但我第冇戴口罩之後第一日見佢啫嘛。 係 啊 係 啊， 係咯，所以就第一次見咯，唔錯啊，我幾開心啊，見到佢。 哇，好開心！我入到嚟即刻話好開心啊，唔使戴口罩。係 咯，係 啊， 個樣都幾好睇喎，我初嚟以為佢係口罩美女嚟㗎。 啦，二台嘅 冇啊，都係 二台全部美女嚟㗎嘛。 啱啊，講得好。我就算戴口罩定唔除，淨係除口罩都係靚。 O K， 冇錯，做人總要自信，好似我咁，雖然唔靚，但有自信就開心。 你都靚， 我一般啦。 船仔都 O K， 係隻眼蒙啲咯。 朝頭早嘛， 咁先迷人啊，有少少迷人嘅感覺，你唔覺 咧？係喎，好嘢啊！又俾你兜到。 係咩？咁我講下交通啦。好啊，咁啊講翻咧，就係而家咁多條隧道啦，就係公主道過海咧開始有車龍啦，排到康莊道橋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今朝早咧都有两宗嘅紧急维修啊，同埋爆水管需要封路，提一提大家噶。喺九龙区啦，旺角道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嘅慢线咧就封咗啦，咁影响到而家沿住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入旺角道啦，同埋沿旺角道车辆咧就不能够左转入去广东道去太子方向噶。咁另外啦，喺新界大埔道北行近住路德会旧主学校对出啦，有紧急维修工程，所以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呢个就琴日都讲过噶啦，喺观塘道啦，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啦，一期对出快线咧就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啦。 嗯，咁啊，交通方面咧系有啲维修啊，或者有啲大家要注意嘅事情嘅啫。咁啊，大致上嚟讲咧。都是 OK 的。 冇錯啦。咁大家留意返啦，頭先我講上述嘅地方就係有呢個道路工程嘅。咁小白想同你講一講呢，之前呢我哋咪講過嘅的士司機呢就係嗰個二通行啦，就好好啦，運輸處就特登有兩個專屬嘅服務站喺荃灣同上環。 荃灣同上環 呢今次仲好啊。咁而家運輸處呢就搞咗叫做二通行嘅港鐵諮詢站啦，同埋二通行嘅社區諮詢站啊。 哦，即係多咗好多嘅站喎。 係啦，咁俾咩車種嘅車都好嘅，咁幫啲車主咧就申請嘅二通行啦，咁樣嘅喎， 即係私家車都得喎， 乜車都得啦，你私家車啊、小巴啊、貨車啊，即係總之你覺得對於二通行有問題嘅，就可以諮詢。之前嗰個貨的士司機咧，而家就唔係啦，所有車主咧都可以去辦嘅。咁呢個二通行咧就喺運輸處咧，就喺全香港有25個港鐵站，25個港鐵站咧就設立咗呢個二通行嘅叫做港鐵諮詢站啦。咁而家開始就會幫車主咧透過呢個二通行網站或者係流動應用程式去申請呢個二通行服務嘅。包括啲咩咧？ 就包括申請呢個車輛貼啊，開立呢個易通行嘅户口啦，同埋連結車輛去到户口，同埋設定呢個自動繳費方式，教曬你點樣做。係啊，咁呢個諮詢站咧都會幫車主咧更新佢哋而家喺運輸署登記嘅電子聯絡方式。 哦，即係你係啊搬走咗去第二個單位嘅，佢就幫你轉埋個地址，係 啦，幫你更新埋，即係你嘅電郵啊，即係流動電話改咗都幫你做埋咯。咁真係唔錯啦。咁港鐵站講俾大家聽有邊25個啊？好嘛，港島方面咧就有西營盤啦、灣仔、北角、筲箕灣同埋黃竹坑。咁而喺九龍咧就有啟德、牛頭角、黃大仙、九龍塘。太子、何文田啦、南昌、紅磡同埋九龍，咁新界咧就有朗屏、兆康、荃灣西、青衣、葵芳、上水、大埔墟、大圍、烏溪沙、東涌同埋調景嶺嘅。咁呢個服務時間都幾長嘅，星期一至日啊，上晝九點到晚上九點啊， 咁 好 啊， 真 係好 長啊，所以真係方便大家搞易通行 嘅。咁五月嘅時候都睇嚟毫無懸念啊，應該搞到啦。 哇，搞到啦！你咁多嘅 咁多人， 咁多嘅服務你係咪先？ 之前又話未申請。 咁 就 好多可能唔識嘅，又怕麻煩。而家港鐵有25個嘅諮詢站啦。好啦，我唔去港鐵咁點啊？唔緊要，社區都幫到你。咁有易通行嘅社區諮詢站啦。咁運輸署咧就喺九個新界嘅地區叫做民政諮詢中心啊，同埋一個多用途活動室咧，就幫大家搞頭先我講上述嘅嘢啦。咁呢九個易通行嘅諮詢站咧，就喺新界嘅民政諮詢中心嘅。咁包括邊度咧？東涌啦、沙田啦。北區啦、屯門啦、葵青、西貢、大埔、元朗，全部都係民政諮詢中心啊！因為地址咧就自己查到，費事講得太長啦，喂。咁另外咧，頭先講嘅諮詢中心加埋一個叫做多用途室，喺呢個荃灣西嘅，因為荃灣西諮詢中心咧就冇啊嘛。咁啊，荃灣西樓角路啦，喺西樓角花園多用途活動室，咁即係荃灣西嘅朋友咧都可以受惠到嘅。咁啊，即係話幾犀利啊！有25個港鐵站啦。嘅諮詢中心啦，同埋九個新界嘅民政諮詢中心，同埋一個嘅多用途活動室俾大家嘅。咁所以依一個諮詢中心咧，開放時間咧就冇頭先港鐵嗰咁長嘅。依個咧就係星期一至五嘅啫，上晝九點到下晝嘅七點鐘，到晚上七點啦。公眾假期除外嘅嚇，記住啊，星期一至五上晝九點到下午嘅七點，同頭先港鐵嗰就唔同啦。港鐵嗰係一至日都有服務。係 啊，星期即係 六日都有服務，冇錯。 一至日啊， 九至九 係 啦，一至日咧七日啦。係 啦。 九至九有服務啦， 九至九。 咁但係頭先講呢一個嘅民政諮詢中心咧，就係只係星期一至五上晝九點到晚上嘅七點鐘。咁公眾假期咧就除外嘅。咁呢一個真係唔錯 啊！係啊，呢個都係要讚，因為 讚啊真係讚。 有啲朋友可能即係頭先 Didi 話齋啦，咁你又唔知點搞喎？咁啊，平時可能要揸車揾食嘅，咁有一兩日可能放假又唔想揸車，但又唔想搞咁，你行過，如果你喺港鐵站都見到嘅話咧。咪即刻去整埋佢咯，一有啲咩問題即刻問埋。 之前因為我屋企人都有人想做呢一樣嘢啦，係打極電話去咧，都係接唔通嘅。 咦？咁可能而家去你講得啱啦，佢可能而家特登咧增派人手聽電話，點解咧？琴日我都特登打條熱線睇下冇人聽嘅。我咧就打咗去啦，真係有人聽嘅，因為可能聽咗阿船仔嘅反應。知道係好，你知咧，通常咁樣講熱線你咧就好耐心嘅，一字問乜嘢，二字問乜嘢，咁我都耐心咗少少時間啦，用咗成兩三分鐘啫。終於佢有個客戶服務咧，即係有人工接你電話嘅，即係有人聽嘅會。咁個熱線咧就係385373333。385373，俾少少耐性，用幾分鐘時間啦，佢會叫你乜嘢又撳一字，乜嘢又撳二字，到最後都有個客戶服務聽你電話嘅，都解答得好清楚。咁但係依個熱線服務時間又係點啊？星期一至日，哇唔錯，朝九晚九， 朝九晚九， 係啦。咁啊，好似大家咁諗啦，大家。好似大家咁樣講係窒口窒舌，跟住做乜嘢咧？見到你哋兩個窒口窒舌啦。咁記住啦，易通行嘅港鐵諮詢站啦，同埋易通行嘅社區諮詢站，呢兩個都可以幫到大家嘅。加埋條熱線，咁啊真係非常之正。係 啊，咁啊冇藉口就唔整啦嚇。咁好， 梗係唔得啦。你即係之後，因為你啲嘅會關噶嘛，嗰啲收費站，咁你唔整點樣過咧？咁啊雖然過到啫，但係自己都唔舒服咧。好啦，俾翻你啦，小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啦。喂，歐太陽出來了咯。 是啊，几好啊，今日天气，早晨两位拍档。 早 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是出面 OK 啦嘛，是不是天气。 是啊，还好啦，咁啊都是有啲烟霞 feel 嘅今日，不过今日都算天朗气清嘅，但有一层薄薄嘅烟霞囉，又冇琴日个能见度咁低嘅，睇嘅嘢都睇得到㗎啦，咁啊继续系翻工翻学嘅一个早上啦。哇，同大家睇睇 schedule 呢，原来呢都有一段时间冇公众假期，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需要放假，有啲 特別是打工仔啦，啲 annual leave 咧，我成日都覺得最好係呢個時間車清佢，咁啊俾大家繼續下啲假期。 好啊好啊，咁你都快啲翻入嚟啦。 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啊。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咁啊，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干燥，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而家咧系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早上啊，我哋呢刻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 之前两集咧都讲咗啲说话嘅技巧嘅重要性啦，咁啊都系有好多嘅疑问喺入边。咁啊，其中一啲嘅 case 咧，我自己都见过喺工作上边，咁当一个嘅叫管理层啦，佢好想将一啲嘅说话信息，甚至乎咧喺下属做一啲嘅事情，可能错咗。想補救，佢想直接同個員工講，但係佢亦都咧好好啦，好體貼。佢咧又諗啊，員工嘅自尊心啊，可能咧就脆弱啊。我哋成日都係聽越名校出身嘅咧，可能自尊心啊越弱呢啲講法，國際新聞都睇過。咁有啲又覺得可能人哋啱啱畢業冇幾耐，或者人哋可能老手啊，做咗好耐，但係都有犯啲低級錯誤。老闆咧都辛苦，管理層都一樣係遇到好大困難。點樣兜個圈去教佢，話俾佢聽？其实呢一类型都系好讲究说话技巧嘅 ，Jerry。 睇下你系咪当嗰样嘢系技巧先啦。 得我当面讲啊，变闹好多时。 首先讲即系技巧唔技巧嘅嘢，即系我讲嗰啲嘢俾你听，你顺利接收嘅，咁我咪技巧好咯。系嘛，我讲嗰啲嘢俾你听，你接收唔到，咁咪技巧唔好。 不过可能系表达能力好， 系嘛？ 我讲啲嘢你听，你即刻接收到，可能表达 系咪先？咁就其实系听嗰个人觉得我啲技巧好唔好嘅啫。 系嘅。 你话譬如啦，兜个圈讲，即系点啊？即系譬如我想话你一样嘢唔啱，但系我又先赞咗你先嗰啲啊？ 哦， 系咪？你系咪 呢个都系一个技巧、啊？好似我细个咁样，例如我数学唔好嘅，通常啲补习老师都会讲啦、啊。咦，我见到你中文同英文都几好、啊，不过你如果你数学再好啲嘅话，更加完美啦。 哦， 咁当然啦、啊，我自己都会觉得咧，我嗰刻我心谂啊。我中文同英文好，咁数学咪由得佢咯。我谂住剔文科噶噃。 喂，呢、這个讲得几好喎、啊，呢、這个例子。 咁可能真系冇用、 啊，因为其实嗰位阿补习老师，其实就个主调就喺数学、 啊， 但你接收到个主调就系中英文。 系啊， 系嘛、 啊？同埋我本身我个人嘅主调，例如中英文嘅，咁佢同我讲几多都系冇乜用噶、啊。 嗱、啊，呢一种咁嘅方式咧，我。实不相瞒，我都有用嘅，但系我又其实咧一路有用佢呢种方式，但我一路都觉得冇用嘅，即系我一路英文系我有 use it， 但系我觉得系 useless 嘅、 欸。我同你有少少分别，呢种嘅说话方式咧我都有用嘅，但系咧我唔知佢有冇用，因为你好肯定话你用完你觉得冇用啊嘛，我用完之后我都唔知道用嗰个人喺身上边佢到底。受唔受？佢会唔会转态定系点样？ 啊，因为我用得多， 啊、 所以我就知道嗰、那个啊用处大唔大啦。嗱、 啊， 又系嗰句啦。早唔知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都有提过嘅，就系网络时代啦嘛，大家嘅见识啊都广咗好多啦。 嗯， 喺电影你都周不时听到呢啲桥段啦。即系凡系我讲完一句之后，跟住有两个字，不过咧，不过或者不过咧咧。咁大部分嘅人咧都經已起咗降噶啦，一有不過啊，或者英文一有 but 嚇、啊，咁你就已經係大家已經起咗降噶啦。咁所以咧呢類型嘅所謂嘅説話的技巧咧，我又覺得有少少過時嘅。唔係冇用，係曾經有用嘅。因為曾經點解？曾經嗱、你諗翻以前啦，以前未有嗰啲即時通訊軟件嘅年代。下下都要打电话嘅、你几时试过打电话俾你老板咧？唔会嘅。咁即系换言之咧，你只系得喺公司，仲要系老板 call 开会，或者老板突然间喺你张台前边出现，你先至会有机会同老板讲嘢。咁即系同嗰个嗰位个人咧，你嗰、那个交流沟通机会少嘅时候咧，就确实系要用啲技巧，因为我同你讲嘅机会唔多啊。 咁變咗我唔能夠，哇！大佬，我成個禮拜或者成個月都冇同你講過一句嘢、嗯，我一埋就小白，你傻噶？即係咁變咗，係咪啊？咁你就自然憎我啦。 係啊，係啊。 所以咧，嗰啲機會少嘅時候，我就要話：喂，小白咧，喂，我見你呢排都嚇幾精神喎、啊，嚇、嗯啊、剪咗新髮型、啊，咦、嗯，換咗個眼鏡噃、啊，喂。不过咧就好似肥嗰啲喎呢排，你即系你要我哋叫做要 create 一个 conversation 啊，创造一啲对话， 系 先至慢慢入题， 即系好似难听啲讲，属于呢个就拗水吹先。 系啦，以前系咁样嘅， 系 以前沟通少啊嘛，而家成日都沟通，系咪啊？一你嘅上司周不时你最讨厌嘅时候就系夜晚十一点钟仲 send 个信息嚟俾你听，喂，听日突然间个会九点钟改咗八点啊，咁样即系 agenda 系啦，变咗你已经唔想再听到佢讲其他嘢啦。 嗯， 你有咩直接讲啦？你唔使赞我，因为你无端端凌晨夜晚十一点半揾我咧，你赞到我晓飞都好，你梗系听朝有啲嘢揾我噶啦，系嘛？即系 第一句。点啊？瞓咗未啊？ 系啦，嗰啲跟住即系点好咧？系嘛？变咗其实系因为嗰个文化嘅改变，亦都系因为科技嘅影响， 说话都变咗系 text message。 系啦，咁所以咧，头先我哋讲紧嗰种嘅，即系先赞一赞你啊，或者先兜个圈嗰啲方式咧、 嗯， 方式冇错嘅，只系我会觉得与时俱进嘅时候，呢一样已经再唔系嗰个叫做风气同埋潮流， 系啱 系 嘛？ 咁所以呢个系第一个点嚟嘅。咁同埋头先讲过啦，一又话不过咧、but 啊咁。有啲你所谓话冇咁容易接受批评或者评语嘅人，一听到不过咧，阿拔咧，佢就自然起咗杠啊！ 嗯，就算之前你赞过佢嘅，佢都已经忘记 晒。系啦，亦、都当然有头先你讲嗰啲 case 啊，一赞咗你咧，你就已经系净系记住我受赞嗰样嘢。 嗯， 咁所以咧喺而家呢个年代，我又反而会觉得啊，呢啲以往用嘅说话技巧。就係、是、有少少改變咗啦。 嗯， 嚇、當然啦，我哋都前一集好似有提過啦，就係、是、究竟你管理緊嘅人或者你要溝通嘅人，你係有幾多個咯？ 嚇、 啊，係嘛？你大佬你管到十零廿人嘅咁 OK 啦。 係，如果你幾百個嘅、 啊，年中你梗係梗有機會半年結全年結，你梗會捉曬嗰十幾二十人，逐個叫做。见下面啦，即系你中意话照费都得，系咪？ 关心下啦， 或者写 appraisal 啊嘛，咁都要倾噶。咁但系当你嗰个系大企业嘅时候，你又唔系讲到话有一万几千员工嗰啲，可能你有一百几十员工嗰啲，你一定见唔晒咁多人。 都出 email 噶啦，嗰啲都 系啦。咁所以变咗出 email 你都系要有技巧噶、 嗯， 或者而家你用嗰啲即时通讯软件嘅群组，你都系要有技巧。 系啊系啊， 就唔能够话求其写两只字咁样算数嘅。 嗯 啊，咁喺呢啲位咧，我就反而系现代嘅技巧咧，就始终都系要嚟得直白。 嗯， 因为由于沟通啊通讯嘅方式已经太多， 嗯， 你如果我唔系刻意 block 咗你嘅话咧，你走上嚟我社交媒体望下我， 嗯， 我又望下你， 嗯， 其实某程度上大家对大家都有多咗少少了解， 即系近况，简单嚟讲就系近况嘅废话就更加唔使讲， 系啦，咁譬如话梗有啲嘢会泄漏出嚟嘅，当然你系老板，可能啲员工会同你隔开啲啦，咁但系啲管理层咧未必一定下下都隔得咁开噶嘛， 嗯， 譬如世界杯嘅时候，大家会有个世界。杯嘅群组啲同事之间可能大家到餐饭啦，大家打下牙胶啊，牙胶战嚟嘅， 估下边个会赢啊？ 系啦，估下边个会赢啊？ 金球系边个啊？ 系啦，啊赢咗请饮茶咁样，请饮咖啡咁样。咁其实你亦都系透过呢啲生活上嘅嘢咧，其实你对你嘅同事、对你嘅员工、对你嘅下属，亦都系会了解多咗嘅。啊、 嗯， 或者公司有时要搞啲聚会嘅时候，喂，我哋发个邀请，咁大家俾啲提议啊，我哋今年嘅圣诞 party。大家想去宵夜食，定系去唱卡拉 OK， 定系去做啲乜嘢活动，定系化妆舞会乜嘢？你可以透过呢啲嘢，你要去了解，你究竟同啲咩人一齐？当你大概了解咗你身边同你一齐工作嘅人，客户如是，你会花呢啲精神喺你嘅客户上面，因为你要问佢攞生意啊嘛。咁但其实你嘅同事啊，你嘅员工啊，你嘅下属，我哋成日都话，员工系公司最重要嘅资产。咁其实。佢哋點樣可以成為你公司重要嘅資產呢？其實就係你點樣將你最想佢哋做得到嘅嘢信息直接傳遞到俾佢哋。 嗯， 啊，喺文化上去改變，喺士氣上嘅改變，就而唔係話再去行翻以前嗰套，我用啲説話嘅技巧去令到你啊。 指正你嘅錯誤，即係兜九個圈之後話俾你聽，其實你遲到喎，大佬啊，係哇嚇，其實咧，我覺得你咧，即係人靚啦，聲甜啦，不過你遲到咯，即係唔啱噶啦呢一樣嘢。啊，所以你 係真係過時。 係啦，所以你話我反而覺得而家嘅技巧上，咁但係當然啦，每一個人點解我成日都講話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議題，因為同一句説話，好似我而家喺支麥前面講緊嘅嘢，可能有聽到嘅聽眾十個聽到有十個唔同嘅感應嘅。 嗯。 啊，咁但係當你諗一諗嘅時候，你回翻轉頭，我就會諗，啊 Jerry， 我喺晨光大學講咗超過兩年時間，我用呢兩年時間建構咗我係或者阿小白你點樣建構我呢個形象或者呢個背景，我係用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去建構呢樣嘢嘅。咁所以變咗我要關顧嘅係我建構咗出嚟呢個形象，我要傳遞嘅信息係乜嘢，就好直接咁樣喺你面前喺支麥前面講出嚟俾大家聽，而唔係。唔係冇可能，我去關顧到究竟啊禮拜四朝頭早呢個時間邊一個聽緊？咁其實變咗我對住我啲公司同事啊，對住甚至乎客户啊，除非我有辦法同佢哋有啲好近距離嘅接觸啊，可以多啲關心。否則咧，我其實最重要嘅就係話，我點樣去確保咗我究竟係要想講啲乜嘢，要係好直白。唔好加盐，唔好加醋， 所以单刀直入啊！ 因为一加咗盐，加咗醋咧，就变咗其实系你觉得加啲盐，因为佢呢碟嘢唔够咸咯。你一话，哎呀，我想食啲酸嘢，所以 咁啊，更加此地无银嘅感觉啦。 系啦，但系 添足添啊， 系啦，但系嗰个对方。我唔食咸嘢噶，食咗咸嘢我会水肿噶。 反而你将个原材料俾翻人，等人哋自己决定到底个烹调方法。 系啦，就同正正就回应翻头先讲以前啊，要兜下圈啊，啊赞咗你先，定系话踩完你之后又再即系话完你之后再赞翻你咧？咁我谂其实一字记之约， 用心 同人哋讲， 嗯， 因为你点样讲都好，其实你要传递嗰个信息系唔会变嘅。咁既然系咁，与其系咁，我不如话俾你听，小白啊，你上个星期前个礼拜嗰样嘢，我觉得真系有改善嘅空间。咁啦，好唔好？我哋往后落去点样，提供 solution 解决方法。我会俾你感受到，我唔单止净系嚟话你。喺嚟緊嘅日子，我會同你一齊共同進退嘅， 幫你嘅， 係幫到你嘅時候，亦都好直白，因為我幫到你嘅，我都會幫到我自己。咁你俾人哋覺得你，咦喂，佢 實幹 喎，係個真心嘅喎。咁呢個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呢個年代咧，呢類型嘅叫做如果當係一種技巧嘅話，我覺得嗰、那個。實用性係強啲咯， 我都同意嚇。咁而家好多就算初出茅廬嘅一班年輕一輩咧，佢哋都真係相當聰明啊！今日你眉頭眼額啊，你係咪兜圈啊？嗰、那個筆啊，呢啲咪字咧，即刻咧都同過佢哋啲法眼啊，好厲害啊！咁啊，大家最緊要咁啊，一字記之後，頭先 Jerry 講個字就個心，咁大家記住啦嚇。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拜拜， 唔該曬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医院有病房的病人扶抱吊机路轨，部件外壳跌咗落嚟，事件之中冇人受伤。医管局话接获屯门医院的相关报告，话事发喺琴日傍晚，发生部件外壳。掉落的病人扶抱吊机路轨位于一个内科及老人科康复病房里面，跌咗落嚟的外壳长约17厘米，阔 9.5 厘米。事发的时候，被吊运的病人已经通过这一段路轨，事件之中没有病人和职员受伤，有关吊机已经即时停用，院方已经安排工程人员检查院内同类装置，并且要求保养承办商作详细调查，了解事件的成因。医管局已经通知所有医院联网检查类似的路轨，并且提醒职员在操作吊机之前作出安全检查，以及确保附近的环境安全。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会比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白方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在高水平上健康稳定发展。他又强调，要充分发挥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作用，扩大经贸合作，建设好中白工业园，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进中欧班列等互联互通建设合作。卢卡申科说，白方愿意同中方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协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地区的安全稳定。两国元首都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已经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国立场的核心就是劝和促谈。菲律宾民航局确认，一架载住五个人的直升机在西南部巴拉望省失去联络，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民航局发言人说，直升机上午在巴拉望省巴拉巴克市运送一个患者前往位于布鲁克斯波恩特一间综合医院，但是途中失去联络。除了这个患者之外，机上还有一个飞行员、一个护士和两个陪护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喺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而家龙尾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系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万公屋。封路情况，观塘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创纪之城一期的快线是封闭。另外大埔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大埔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路德会旧主学校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二台话你知。 尼泊尔有一个传统美食，同时间都是每日的主食，这一种美食叫做达巴。 达巴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扁豆糊、白饭以及咖喱蔬菜。 当然每一间餐厅的达巴的组合都会有些不同，有些就可能会有叶菜、咖喱薯仔，还有些可能会有咖喱牛肉或者咖喱鸡肉。 通常在餐馆吃达巴，除了主菜之外，白饭、蔬菜都可以免费任添，喜欢吃几多都可以。 原来在尼泊尔，如果有客人向主人或者老板添食的话，那就代表好好味的意思，主人或者老板还会觉得很有面子。达 巴最地道的食法呢，就是将所有的配菜放在白饭上面，然后用手去吃，而最后就会吃乳酪作为结尾了。 想知道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的资讯，那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的 Beautiful 新地了。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速度、力量、 意志力， 每场战斗从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只因为有神一样的队友。电视节目《港将神队友》，每集专访香港运动员和他们背后的团队，从家人、教练、运动心理学家以至体育科研队伍，呈现同行故事，燃烧每滴热血。 《港将神队友》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二台爱共扬，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日式蛋包饭充满住爱，日本人会先炒香米饭，加上金黄色的炒蛋，最后用茄汁亲手写上食客的名字。这味餸就好像我们的番茄炒蛋一样，简单、营养丰富和令人喜欢。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今日咧，船仔就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今日咧就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所以带定电褛啦。展望咧，明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温差比较大。而家室外温度系18度，相对湿度79%。日夜温差比较大啊，系听日，哎呀，讲错咗添。 听日定今日啊？ 听日 啊。其实唔使担心，日日都系嘅最近。 系啊， 每一天都系日夜温差较大。 都系提大家太阳一收嘅时候，或者太阳未出嚟，着多件衫。 系啊，好冻喎。我都系特登入边，即系可能入边着件衫就薄啲，可能短袖，但系咧出边件衫就好厚 咯。啱啊，你阵间出去就生热痱噶啦，即系噏到出热痱啊，真系。 可能又会相对热少少啦，咁样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题目啦，就系关于咧，大家除咗口罩之后啦，咁啊，化妆品生意啊，同埋咧美容业界嘅预约都增加咗，系啊，咁啊，先问下咁多位拍档啦。嗱，琴日咧真真正正咧喺条街嗰度咧，叫做生活咗一日啦，有冇感受到戴口罩嘅人多，定还是咧唔戴口罩嘅人多？呢个第一个命题。第二个命题咧就系、是、啊，我琴日都见到好多女士们咧都真系悉心化妆同埋悉心打扮。 琴日阿锐一翻嚟都已经见到佢化妆啦。 哦， 系啊， 我唔叫阿锐，我叫锐姐，叫锐姐啊。 不过好得意，你听任何嘅报道啊，即系新闻又好，又或者网上都任何嘅报道咧，都系话。好开心，唔使戴口罩。 嗯， 但系好奇怪，我琴日目测咁多地方啊， 系 都系戴口罩嘅人多。 哦，系、我都系觉得， 我都系大学都系啊， 系咩？ 系啊， 你个间啫。 你去晒咁多间大学 咩？咁又系即系我嗰间咯， 系啊，即系以你嘅观察，你嗰间大学， 我都有问翻我仔仔咧，咁佢都话戴口罩嘅人系多啲嘅， 系 啦，即系因为小学啦，咁可能大家又稳阵啲，咁啊，照戴住个口罩先。 都系嗰句嘢，即系问你嘅时候满心欢喜，梗系除啦，唔使戴，梗系开心啦。到你真系要除嘅时候，哎，我又系惊，不如都系戴翻稳阵啲咁样。 系啊，咁跟住咧就睇到新闻话，咁啊业界咧就话，喂，化妆品嘅生意咧同埋咧即刻有嗰啲美容铺咧就预约full booking啦，包括咩咧做 facial 啦，因为之前即系戴住口罩咧，你唔需要去做 facial 啦，即系皮肤方面要做翻多啲护肤嘅保养啊，即系曾经有一啲网民话，可唔可以靠一个月时间追翻之前啲进度咧？嗰两 三年啊？ 嗱，我唔知啦，我又唔系美容业界，我又 难追、 啊。嗱，你啊青春无敌，你更加依家讲啲口响嘅说话啦， 唔使追啦， 好难追 啊！ 三十年后你睇下你啊， 唔系，所以就系要 keep 住咯，即系你就算戴口罩，你都系要 keep 住敷下 mask 啊，做下 facial 啊。 嗱，呢啲就系勤力可以换翻嚟啦。 太迟啦，而家先嚟谂咧就太迟噶啦，真系啊！不如你睇下仲有冇啲数据咧，即系譬如话整容业咧会唔会生意旺咗？口罩啊，都唔系啦，整整佢先，会唔会要咁样、啊？ 整容业咧，应该系之前赚咗啲钱啊，因为咧啲人戴住口罩嘅时候就方便整噶嘛，咁、你整完之后戴住个口罩咯，咁、你唔使惊俾人知道你整嘛，即系例如系箍牙都系噶。箍牙你其實戴口罩期間箍最好，咁、你唔使俾人知嘛，可能已經成個過程你箍完噶啦， 就係、一除口罩，你边位啊？哦、我咪阿强啊！ 你阿强朋友好靓喎、 我有个唐家姐，即系做嗰啲整容嘅外科医生嘅咁样。跟住咧，佢又话咧，其实咧疫情期间咧，佢生意系日日都系 full booking 嘅，因为你真系可能即系微调咗一啲嘢啦，咁样咁嗱。大家一聽到今時今日，哇！整容係咪都係違反道德啊？成有啲咧整容咧係外在嘅意思係咩咧？譬如踩單車咧，撲親個鼻，個鼻歪咗，佢真係要整翻直佢。咁咧都多呢啲 case 嘅喎。佢話：你唔好以為個個都係因為貪靚或者疫情咧，大家要戴住個口罩咧，咁就神不知鬼不覺咁樣整咗。 有啲貪靚嗰啲咧，都係專登想整容之前咧去踩單車嘅，專登跌一跌，就算唔係撲親咧，都係話：哎，我真係踩單車整親個鼻啊！ 或者嗨親個膝頭哥都覺得要整個鼻， 係啊，都係會嘅。所以單車嗰邊咧，又係好多人租嚟用嘅。 係啊，你疫情期間啲單車咪又係賣多咗嘅，啲人冇得做嗰啲康體活動啊嘛， 不如踩單車啦。 過踩單車有段時間係咯，小白都知道你嗰邊爆場。 就算係擺屋企嗰啲健身器材都可能會 多咗嘅。 係啦，咁啊，喂，除咗咧叫做做 facial 嘅人多咗咧，咁啊，根據咧呢個化妝品啊同業協會嘅理事長所講咧，佢話咧唇膏啊。 多咗啦， 单日嘅销售量咧系半年嘅高位啊！ 啱、啊，我都好兴奋。 你琴日去咗买系嘛？ 唔系，我最兴奋个位就系我屋企嗰啲 lip gloss 终于有用啦、因为咧嗰啲系好 gel 噶嘛， 就摆三年噶咯。 系啊，但系照用啦，唔紧要噶，冇过期噶，我相信佢。 俗语都有话啦，一日唔发事，发事就当三年，啱啱好啦。 好开心啊！我即刻查咗佢出街咯、 有冇烂嘴啊？我睇下你依家先系。 冇烂嘴，依然健在嘅我个嘴。 不过你讲嘅呢一个口唇膏咧，我识有啲朋友好奇怪，女仔嚟嘅，即系戴口罩期间啊，都系会搽口唇膏嘅。搽完之后戴翻个口罩，我咁奇怪。 我都会嘅。 点解咧？ 因为食饭嘅时候你一除咧，就见到你面青口唇白。 系咁，但系你都食饭啦。 咁所以嗰下都系要见 食饭都要靓嘅，食饭都要靓嘅。 食完饭咧都抹嘴啦，都戴口罩噶啦嘛。 所以 又要搽咗先戴翻个口罩。 系啦，边个 睇到咧？ 我自己覺得感覺良 好，即係農曆七月就話查啫，即係俾鬼睇啊嘛。咁但係而家你帶嚟做乜鬼嘢先得㗎？ 係即係放我好驚，我除口罩嗰一刻有啲核突㗎咋。 船仔都有用嘅，刺激到化妝品生意嘅消費啊嘛。冇理啊，好多化妝品從業員啊都難搞。你諗下，琴日啊一日嘅叫唇膏嘅銷售啊，可以係三個月嘅高位，咁所以都幾誇張。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啲眼影咧都多咗人去買啊，或者嗰啲護膚嘅產品，因為之前咧戴住口罩咧，可能好多粒粒啊，啲女士咁樣咁啊，依家嗰啲消粒粒嗰啲叫護膚品咧，銷情都特別理想喎，咁樣。 即係我覺得唔係淨係女士啊，男士都係噶，即係你剃鬚啫嘛，可能剃刀啊、剃鬚膏啊、電鬚刨啊呢啲產品咧就會多咗人買。之前你唔使日日做啊嘛，而家你真係日日做嘅時候，嗰個虛耗量又會大咗。 咦，我都有睇数喎，原来咁、 有 几乖 啦嘛， 整洁啲。 其实有阵时咧，如果你话戴口罩嘅时候咧，如果唔剃须，我觉得都仲辛苦。 嗯， 即系你嗨到嘅时候咧，又刮到啊，嗰个唔舒服嘅感觉，我觉得仲明显。 嗯， 系啊，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叫打工仔啦，即系面对除口罩嘅第一天啦，不用戴口罩嘅第一天嘅一啲生活啦。學生哥咧，我琴日特登咧聚焦睇咗好多，有一啲學生咧，原來咧過去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因為要上 Zoom 啦，跟住特別係小學生啊，佢哋咧可能由小六咧升到去中一、中二咁樣咧，佢有啲同學未見過噶，原來。 嗯， 即係除咗上 Zoom 堂，一上 Zoom 堂咧，雖然老師都一定要你開個屏幕啦咁樣，咁但係好多都唔開嘅。其實有啲學生都曳曳地咧，跟住可能做個圖片出嚟咧，好專心咁樣，但係個圖片係一個專心上堂嘅圖片，但係其實係佢可能唔知雲遊太虛定點樣啦。跟住琴日咧係除咗口罩第一日咧，即係好多嘅記者去訪問啲學生就話：喂，點啊？你見到啲同學有冇開心？開心。不过呢，有啲同学比我想象中丑样咗啊！ 咁直接嘅咩？ 唔系净系 细路仔咁啦， 细路仔 中一中二一定系咁直率噶，系咪先？你问佢翻唔翻学，佢梗系话唔翻噶啦。 嗰个记者 佢话翻嗰啲都系扮嘢嘅啫。 个记者有冇俾发镜佢照一照先啊？你睇你自己先啦，话人肉酸咁样。 咁我冇笑笑口咯，咁佢特登剪出嚟嘅呢个三弊都系。你做媒体呢啲就轻松 呢啲 有趣 到人啊嘛。 系啊，咁又几可爱。 咁样即系问下小白，只系佢个仔读小学啊，真系细路生得快，长得大。即系，譬如话佢一年班开始戴口罩，啊唔系，当佢中一 佢啊，譬如我个仔啦，佢 K three 嘅时候咪开始戴口罩咯。但到而家二年班， 到而家二年班啦，佢除口罩嘅时候咧，你隔篱啲同学就算你日日见到，都系戴住个口罩。 系啊， 到你除翻嘅时候， 唔 认得噶啦，个样大个仔大个咗噶啦。 所以即系我哋寻日都有倾嘅时候咧，我都有问过仔仔，即系之前二月尾2月28号咪宣布话三月一号咧可以除口罩啊嘛，我都即刻问佢，咁你会怕唔怕唔认得啲同学仔啊？佢真系突破盲肠，二年班嘅学生佢都识同我讲，唔怕。我認得曬佢哋啲位噶嘛，佢坐翻嗰個位，我就知道佢係叫咩名噶啦。 有啲因為風水嘅緣故，連名都改埋。我睇下你點樣認， 真係唔好咁老定啊！即係先生，佢升一級嘅時候，可能會轉過曬位噶嘛。因應嗰啲細路仔有啲高度唔同，又會轉過曬噶嘛。到時又認唔到噶啦。 係啊，咁啊，到時真係應該認唔到啦。 咦？咁你有冇問你個仔反轉換位思考？你惊唔惊啲同学唔认得你啊？阿白小朋友，你有冇问翻呢个？ 佢自己用呢个方法认到人呢？其实佢好简单，佢都相信人哋会用呢个方法认到佢。 咁啊，几好啦！希望大家即系依家踏入呢个復常嘅轨道啊！咁啊，翻学嘅开开心心翻学、 啊。如果喺街排队嘅，譬如等巴士、港铁嘅，平时见开嗰啲人，心入边都觉得啊，佢系女神嚟嘅。除咗口罩。都唔好秒人， 都系女神嚟嘅。 口罩女神，都系女神。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ed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跟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贵族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心境作何作，我性格注重让新人真正我的事不多，唯有你可以激起我斗志，财富要积上越勤上唱情歌。世界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能负荆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MC 张天赋嘅世一啊！ 我哋成日都话科技发达啦，咁我哋而家用紧嘅手机咧，咁都系大致上个模样都系差唔多。咁顶笼我可能有啲新款嘅接咁样啦，即系好似回归翻接机年代，因为我哋由接机变到去而家咁嘅样噶嘛。 系， 唔系接机之前啦，即系啱啱出嘅时候就大哥大水壶电话噶嘛。 曾经有个冲动咧，想换部接机 嘅， 即系而家我决定唔换啦。 点解咧？ 我等啊。而家接一接啫嘛，佢一定会迟啲都会接几接噶啦，即系摊开咧，可能成张台布咁大啊！我等佢出到嗰阵时嘅时候，我先要换。 咁你有冇谂过换嗰种咧？即系佢而家连电脑都接噶嘛，即系系好似 iPad 咁样咧，即系嗰啲 pad 嗰啲 平板电脑， 系啊 ，tablet 嗰啲咧， 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因为唔好意头啊。即係咩都接曬咁啊，個人都接埋咁樣就唔係幾好。人個人點啊？接埋咗，唔係幾好意思。 所以佢唔接衫噶， 係唔接， 唔接嘅，盡量可以唔接， 咩 乜都唔接， 接都唔接， 係乜都唔接噶。 淨係生意就接啦， 係啦。仲有兩，仲有一樣嘢都係接嘅佢，財神，財神佢就接啦。接唔接？財神接唔接？ 啊，財神 接， 接福六十蚊都接啦。 所以佢係選擇性接嘢，係啦。咁样咯， 系啦，咁咪好咯。喂，而家咧嚟紧就话，有一位叫做手机电池支付咧，咁佢有啲预测啊，我觉得都几值得同大家分享。咁话到咧，其实而家我哋嘅电话个样咧，即系一个四方长方形咁样咧，其实系都好唔适合我哋人类去用嘅。佢最主要嘅原因系咩咧？当然啦，我自己会觉得而家个电话嘅设计咧，其实本身都已经唔系个方向，唔系谂住俾你讲电话嘅。讲电话只不过个附加嘅功能，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从来已经没有当电话是一部电话。 电话 电话只是一部微型的电脑。即我是会这样想的。因为他做的事呢 我都挺够胆肯定大部分人用智能电话呢是、其他的功能多过纯粹讲电话。 现在的人都不讲电话的嘛。 我谂都有嘅， 你讲啊， 系啊，我讲嘅， 所以就嚟惊啊，小心啲啊，被淘汰嘅。而家啲人唔讲电话嘅， 吓，但系煲电话粥真系一件上心落事。 最荒谬嗰件事咧，就系我即系见过好多次，即系喺譬如行街咧，有啲人好中意嗰啲语音留言噶嘛， 哦， 录低段声， 嗯， 咁跟住咧嗰边咧就好快复翻你， 嗯， 然之后咧你又录翻段声俾翻佢，跟住好快复翻你，我成日话谂啦，点解你唔直接同佢倾，要系你录咗，跟住佢又要录？ 跟住聽一次，佢要錄翻轉頭，點解要做呢啲咁多餘嘅工序咧？不如直接打電話啦。 不過咧，有一個交叫做傳輸軟件咧，其實可以將你嘅語音咧變成文字喎。 嗯，有嘅有嘅有嘅， 微微地相信嗰個咧，其實佢都可以令到你哇！有陣時唔係下下都聽錄音啊，方便聽，佢就可以將你個語音盡量變成文字。其實呢個都係 AI 人工智能嘅一個體驗， 變文字 係 好事嚟嘅。咁你要揾翻啲 message 咧，你唔哇？你如果傾咗成個鐘。你點揾啊？咁但係如果你係變咗 text message 文字嘅話咧，其實你有個搜尋功能，你打啲關鍵字，其實你都可以揾翻嗰段説話出嚟噶嘛。咁不過咧，電話嗰個將來嘅形態咧，係咪會改變咧？咁都有啲預測嘅。佢話嗰個第一，人類咧而家受到兩樣嘢去到好大困擾嘅。咁佢就指出係咩咧？第一就係、是、手機嗰個人啊，手機人。第一，第二咧。就係、是、社交平台嗰個人，佢呢兩個人咧就好似喺人類歷史上面，即係佢霍斯啦，將來睇翻咧就會覺得係一個笑話嚟嘅，因為人類唔應該係因為一個咁細嘅裝置而去過度沉溺喺入邊，而忘記咗人類本身需要進步，即係佢當然咁講啦。好啦，咁佢就話到其實嚟緊嗰個方向會點轉咧？好快脆咧，人類就會忘記咗，或者係唔再將呢兩個嘅人咧係。放在生活上面啦，因为我哋会重拾正轨。 个放喺边度咧？ 用翻喺正常生活入边，就系、是、因为佢话手机将会改变，改变嘅情况就系唔再系我哋而家呢个形态，系用一啲我觉得真系可以好似外星科技咁形容啦，就系将个手机呢一类型嘅装置放喺个身体入面。记唔记得之前咧，咪成日都话到啊，如果我哋能够将一啲嘅晶片放入个脑入边嘅话咧，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新嘅知识啊、技能啊多咗出嚟噶嘛。咁佢而家就話，其實呢個就唔使話真係擺入個腦入面嘅，佢話只係皮膚底下嗰層植入去咧，你就已經可以將一個電話嘅功能咧放喺你嘅身上邊，同埋因為佢本身電池起家，佢話到咁有人問喂咁電池點算啊？佢話唔需要諗電池噶啦，以後如果一個咁細嘅裝置咧，我哋平時食飯，我哋身體已經係一個最好電能嘅轉化工具。佢話你直接去食完嘢之後，你就已經可以幫佢提供埋電力俾佢噶啦。咁以後大家揾人啊，甚至乎可能 send 一啲好簡單嘅 message 咧，咁啊可以直接做曬所有嘢。咁你隻手咧就唔需要再騰空出嚟咧，又喺度撳啦，拎住個電話啦，佢話唔需要啦。 咁啊弊家伙啦，隻手就退化啦。所以成日都話啲外星人咧就話啲手指越嚟越短，得翻一隻手指長嘅啫嘛。即係佢唔知佢 同埋外星人唔講嘢嘅， 唔講嘢噶嘛。但係邊隻手指長咧，就睇下唔同地方嘅朋友啦。可能有啲中間嗰只啦，有啲可能最尾嗰只啦。即係唔知啊，你睇你平時慣用邊一隻咁樣咯。冇噶啦，推翻埋。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預測咧，都有啲人話到，咦，都唔係冇可能喎。咁科技進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秦始皇點會諗到我哋今時今日有電話？咁都係值得思考同埋諗下個方向會進步成點嘅？ 幾浪漫啊！呢個説法，under my skin 咁樣，好似嗰啲英文歌詞咧，通常都會用呢一句噶嘛。咁點不知咧係晶片under my skin 咁樣係嘛？ 個trip 就 under my skin 係啦，咁啊幾有型啊！好啦，咁啊船仔同我哋睇多次嘅天氣情況啦。 好啊，而家咧都係19度嘅，相對濕度80%啦。今日咧係天晴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概係23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週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乾燥，日夜温差比較大啦。咁就記得著翻件衫啦。 咁咪可以 plan 下啦，禮拜六日有咩户外活動可以做下咧？因為係天晴噶。 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说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已经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国立场的核心就是劝和促谈。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今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预料俄乌冲突继续成为焦点。在会议举行前夕，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会议是否成功取决于会议是否能够采取措施协助结束俄乌冲突。博雷利强调，俄罗斯必须受到谴责，他希望亦都确信印度的外交能力可以派上用场，令俄罗斯明白这一场战争必须要结束。 欧盟消息人员就透露，如果20国外长会议的声明不包括谴责俄罗斯的内容，欧盟代表团将不会支持这项声明。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中国外长秦刚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布林肯之前表明没有计划在会议期间和中俄外长会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6.16, 瑞士法郎 0.94, 加元 1.359, 人民币 6.873, 英镑对美元 1.203,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41 点，升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36美元，卖出1836.4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啦，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希福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洗衣街，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彩云村。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是出九龙方向有车龙排到去三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另外有些爆水管和水管急收影响到封路的。旺角道由于爆水管，旺角道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间慢线封了。另外沿着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行驶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旺角道，而旺角道的车亦都不能够左转入去广东道，一带比较车多。观塘道去回旺角近创纪之城都是有工程封了快线，这一段路都是车多少少。大埔道有水管急收，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路德会救主学校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这一段路都是比较繁忙。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合埋眼撞亲，好合理啊！ 明白夜聊天商量，然后亮了天会黑，亮暗谁中有天意，想到生命想再生存一次，让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高呼可以。 又在网上面睇到呢一个 The First Take Version 嘅乐迷咧，可能会发现去到片段嘅尾声。Jason 是撞到支咪前面那个网的，是不是很 live 呢？ Jason 也都自爆，其实他平时录歌投入眯埋眼的时候，这件事都经常发生的。 前面上有千万路，前面上有一个岁。 作曲曲新风温汉文，填词周耀辉，编曲温汉文，监制 Edward Chen。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7位，陈柏宇《有天》The First Take Vers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想说基本法， 一连20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梁俊，我影低葵涌货柜码头，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飞升国际。基本法令香港成为自由港，令香港进出口业得以蓬勃发展，而货柜码头正正就是见证着香港在这一方面的成功。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结婚咧就唔系两个人嘅事嚟嘅，咁啊两家人嘅事，我哋成日都系咁样讲啦。韩国都系一样，甚至可以话佢更加严重啲嘅。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出嫁咧，韩文咧叫做시집가요，가요系去啦，感觉好似有啲惨咁啊！我要去何家啦，咁样要离开自己屋企。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8点13分呢个环节咧，今日啊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你哋好。 系啊，星期四咧都要愉快，见到边度愉快咧？港股琴日咧升得好愉快吓，升咗833点啊！记得咧中午嘅时候咧都系冇升咁多啊，哇！美市咧越升越多，600点以上咧再升，升到700点，700点再爆上去，升到800几点。咁啊，琴日咧，即系睇翻咧喺股票市场入边咧，喺香港上市嘅股份咧，升嘅股份咧达到80%之多啊，都好夸张。咁啊 ，Dicky， 究竟升市嘅原因何在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琴日就真系非常之愉快，因为咧个港股升得非常之咁劲，咁亦都咧就技术上咧就唔需要再佩戴口罩啦。当然，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啦。咁啊，真系唔知系咪可可嘅港股啦。当然其实就唔关事嘅。咁关咩事呢？最主要原因有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就系内地嘅 PMI 嘅数据咧，变非常之咁好。咁当然啦，即系经济数据好咧，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关键嘅理由嚟嘅。话晒咧，即系我哋讲紧所谓嘅好咧，系真系好好嗰只啦。讲紧成11年以嚟，即系最嘅呢个数据。咁所以咧，即系当呢个数据入出嚟嘅时间咧，就已經見到咧，個港股咧係直情係點講啊？直情係45度角，甚至乎可能係60度角咁一路拉上去㗎啦，直情係唔識停嗰只。 越升就越多，越升就越有。咁點解呢？因為都呢、這個數字呢，第一有前瞻性，第二呢都係反映影得到呢我哋重啟經濟之後呢，即係疫情成為過去之後呢，復甦嘅力度非常之咁大。因為呢一個即官方嘅製造業嘅即係 PMI 同埋財新兩個都同樣表現咁勁呢，剛才都講啦，官方嗰個更加即係一年以嚟即係最高嘅水平。咁即係話點呀，復甦囉，全面嗰隻囉，仲要係個幅度係好驚人嗰隻。咁所以呢就令到個港股表現非常之咁強勁啦。咁都係嘅，話曬呢由 22,700 點一路回落一路跌，亦都真係跌到非常之接近我曾經都講過好多次嘅一個好重要嘅支持位呢，19,600 點呢。咁呢個咩嚟㗎？咪就係咧喺過去啊呢四個月以嚟累積嘅升幅回調38.2%咯。大家可能一定會問，咁點解係38.2%嘅？啊，呢個就係叫做黃金比率嘅一個嘅即係話回吐嘅支持啦。咁係一個數學嘅公式，係一個數學嘅理論嚟嘅。咁但係無論如何，無獨有偶，真係好啱，亦都咁啱得咁巧，未跌到呢個水平，未跌穿咧就上翻去。咁通常技術上就係咁啦，守得住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彈咯咁。咁真係有個好強勁嘅反彈啦！咁當然亦都好多嘢配合嘅，包括就係話喺而家呢一秒鐘市場又亦都相信內地嘅經濟重啟咧，係絕對嗰個力度係比較大一啲。咁亦都即係對於個別啲成分股亦都帶嚟啲好消息啦。甚至乎咧喺即係日前內房股都有翻啲反彈，其中個原因咧亦都會覺得係就係、是、啊內地而家喺呢一刻咧，即係經歷咗即係。過去嘅調控，跟住又有好多政策補交啦，咁睇嚟真係開始咧，從樓市嘅數據都有啲即係簡單啲一句啦，都有啲即係所謂復甦嘅跡象喎。咁種種嘅因素咧，就成為咗咧，尋日個股市咧有個好顯著反彈原因，因為淨係講緊咧呢一個內地咧，譬如話頭100间最大嘅內地房地產企業嘅銷售咧，係差唔多成一年半以嚟第一次咧係錄得增長嘅，咁呢個都會係算係一個幾良好嘅信號啦。咁所以尋日咧一彈咧就非常之報復性嘅。咁今日點咧？咁當然尋日升定咁多咧，你話要今日再好似尋日咁升咧，就真係困難咗少少。咁但係咧，你話跌翻曬落嚟咧，我又覺得唔會喎。仲有咧，亦都即係今日亦都有唔同嘅消息啦，包括好似一啲內地啦新能源嘅汽車嘅生產商咧，都相繼公布咗佢哋嘅銷售嘅數字。基本上如果你話即係月份嚟講咧，表現係非常之咁好嘅。一來即係即係舊年冇曬啲補貼已經成為過去啦。咁而咧就係農曆新年又放完咯。咁基本上咧，全部咧都有一個即係按月嚟講有個唔錯嘅增長嘅。咁當然啦，即係賣得最多遙遙領前嘅都仲係比亞迪啦。呢個即係賣到成差唔多200,000嘅車，真係相當之誇張一個月嚟計。咁所以睇嚟咧，唔同嘅板塊都會受到即係頭先我提及嘅因素影響咧。都會繼續個股市咧反覆向上反彈嘅機會都大嘅。望住係20天移動平均線先啦。咁不過都唔係好嚴嘅，就係而家望落去都。咁但係點講都好，起碼個美元又回啦，內地嘅數據亦都強勁，呢啲都係利好股市咯。 明白。咁除咗個股市彈之外咧，人民幣都急彈喎。咁啊睇翻，因為個 PMI 數據又幾好啦。咁嚟緊咧又有兩會就嚟開啦。即係如果咁樣望一望咧，人民幣有冇得諗咧？即係呢個期間。 係啊，嗱，其實咧最主要嚟講咧，即係大家會見到，哇，人真係大鑊 ，Euro 大鑊，點解？因為美元跌咯，咁其實個 PMI 嘅數據咧咁勁，頭先都講到啦，這個亦都係人民幣相對美元咧上升嘅其中一個理由嚟嘅嚇。咁亦都因為咁，個別嘅地方，譬如例如德國咧，個通脹亦都係即係比預期係都係勁。不過其實講真，通脹就不嬲都咁勁㗎啦，而家基本上都唔係話真係有個好。即係比最高峰係真係個增幅冇咁勁，但唔係話冇咯，仍然都好強。咁所以即係頭先阿鍾哥都講，喂，你個人民幣咧對美金咧，即係升咗超過1%。 係啊， 如果以單日嚟講咧，都算係一個幾大嘅升幅嚟嘅。OK， 咁但係不過咁，即係始終咧美國加息嘅步伐咧又未完，咁所以我都會覺得第一句講曬唔使講噶啦，近期嘅美元咧。絕對係一個反彈嚟嘅啫，亦都已經係即係你話美金嘅頂咧，就早已經見咗噶啦。咁而家咧，當然因為佢加息嘅步伐比起年初嘅時間咧，預期亦都會多咗啲，咁所以佢就早排就一個都幾強勁嘅反彈。但係睇埋而家經濟數據啊、通脹表現啊，咁我都會覺得 整體嚟講咧，即係其實個美金你話再升嘅空間又唔係太多。咁人民幣你話啊，即係會唔會再可以升多少少咧？咁我都會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水平嚟講，對美元咧應該仲有些微上升空間嘅。咁啊，睇下大家點諗啦。即係如果你話投機炒賣，我唔鼓勵。咁但係咦，嚟緊又想翻鄉下行一轉，去內地旅客咁幾時都要具備少少人仔啦。雖然而家喺內地就好興嗰啲電子支付嚇，就唔使使現金嘅嚇，不過都相定之都冇壞。 嗯，咁另外都見到頭先的其實提過啦，咁的而且確咧嗰個成交方面係幾好啊，咁港交所似乎咧嗰個上升嘅空間咧都唔錯啊嚇，咁亦都見到譬如互聯互通啊、擴展啊、新產品又推出啊，如果咁睇嘅話咧，港交所呢隻船啊上得上去嘅話，仲怕唔怕風高浪急咧？ 好嗱，即係講到港交所咧，其實應該咁講啦，過去呢一個月都回落嘅幅度都相當之多噶啦。 嗯， 啱啱好去到個頭肩底頂個頸線，佢就去到呢度就晾住咗，就冇跌穿到。咁當然，尋日亦都已經有個比較大幅度嘅反彈啦。不過頭先小華都講，其實幾樣嘢咧，未來都利好佢嘅。第一，而家都會放寬一啲大型嘅科企佢哋個上市準則。第二咧，就係喺過去都會見到咧。整體嘅成交都開始有個回暖嘅跡象，唔好講特別，琴日就勁添啦，直情係啊。咁但係咧，講到喺未來都睇到佢舊年嘅業績咧，都可以睇到幾明顯嘅趨勢嘅。下半年咧，其實首次公開發售啊，一啲即係所謂嘅收購並啊，即係呢啲嘅即係話數據咧係明顯地改善中嘅。咁同埋即係隨住疫情已經成為過去咧，咁大家做所謂盡職審查都暢順好多啦。譬如話哇，咦？呢間公司啲業務啊，都好多元化，都遍佈世界各地嘅、哦，咁就真係以前就比較困難啲咯。咁而家就當然就好好多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從呢幾個角度去講咧，咁尋日港交所雖然都已經有個即係唔錯嘅反彈，咁但係睇下啦。即係如果佢個股價可以突破埋條廿天移動平均線，應該仲有機會再彈多少少嘅。 嗯 ，Dicky 啊，還至最後咧，同你跟進埋啲內險股啊。尋日啲內險股咧升勢凌厲啊，平保咧升接近8%啊，咁啊國壽咧又升6%啊，咁啊友邦嗰啲都升啦。咁啊有冇機會睇好少少咧？以至就係有啲消息都傳出啦，話內地政府有機會啦，都放寬下啲壽險業務啦。你睇法係點咧？嗯。 係過去其實佢哋都幾受壓嘅，個原因亦都係嚟自於咧其中一個關鍵嘅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市場無風險嘅回報率啊，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對於個別一啲壽險產品個吸引力細咗嘅。咁但係咧，亦都又係嗰句啦，又係同頭先港交所都好接近回，咁亦都回咗成個月啦。啲內險股其實國際啲保險股都係咁，同埋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當個市場氣氛又再穩定翻，大家都會覺得又會睇翻嗰幾個問題啦。即係第一會唔會有機會復甦咧？第二咁亦都見得到股權型、債權型嘅投資，亦都有望咧係慢慢即係嗰個即係回報都有個改善嘅空間啦。咁再加埋從政策嘅角度咧，咁亦都有望咧係即係進一步即係放寬，例如互聯互通嘅制度之下咧，其實佢哋個空間咧亦都大咗嘅。咁同埋講緊互聯互通唔係淨係講股票咁啊、債券啊嘛，仲有好多理財嘅一啲產品噶嘛。所以從呢幾個角度去講，咁起碼都叫做。即係回到某一個水平，咁跟住真係開始，即係已經係叫做反映咗一啲所謂嘅即係負面嘅一啲嘅預期啦，包括係即係盈利增長可能會即係放慢，甚至乎有啲可能會倒退啊，即係都叫做現價度都反映咗啲咯。咁嚟緊我諗去到即係今年嚟講咧，即係就算內地保險股咧都有個改善空間嘅盈利都下，所以都叫做調整短期內都可能即係。將近完成，咁而家即係尋日都因為一下子資金流入啦，一下子又大家又會覺得，咦，即係守得住黃金比率300%，19,600，唔好理啦，搏佢反彈一轉先啦，咁都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咁所以就即係總的來說咧，都漸入佳境啦。 嗯，咁啊，守住黃金比率之餘，仲守得雲開見月明啊！呢啲中資金融股都好耐未試過發威啦嚇，咁睇下可唔可以延續嘅升勢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Dicky， 我哋聽日再傾，多謝你，拜拜， 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咁而家又系讲啲饮饮食食嘅嘢啦，系啊，嗱，先咧讲下大埔啊嗰间五十几年嗰间老店啦，咁啊，即系大埔区嘅居民嘅代表，包括有阿船仔同埋阿小白啊，系嘛， 系啊， 系咯，哦，突然间冒冒然又话唔做啦，嗰间煲仔饭同埋粥粉面包， 哦，好嘢喎，呢个消息其实大家都关注，我初头都谂住系咪大埔区啊嘅人先至，因为佢都咁多年啦，咁啊，而且咧佢通常都系。喺冬天前后咧，就已经开始成日见到大排长龙， 系啊， 因为大家都 食煲仔饭， 食煲仔饭啊。 因为啲朋友咧，即系住开嗰区咧，成日话喂夜晚食咩好啊？喂喺嗰个排队食嘢啦，咁样通常都系咁。 佢专做凌晨档期嗰啲生意嘅， 系啊，好似开到两三点嘅，因为 系啊系啊，三点咁样都仲可以即系 order 到啊。咁同埋因为佢啲人会觉得佢手工都几好。咁例如譬如佢腸粉，咁佢真係都幾幼細可以做得，即係唔粗啊！嗰啲腸粉食落去， 咦？你都讚喎，睇嚟你都係常客喎，係 咪？咁佢即係係好嘅就要讚啦，咁佢唔好我梗係肥 嘅， 咁 有啲可惜啊，真係。 係 咯，我係船仔，我到而家都未試過。 唔係啊，咁唔緊要啦，係啊， 因為要排隊咧， 你唔使懷疑，咁你唔使懷緬喎，你都從來冇試過， 都冇試過。 但係我而家想去試咯，通常都係噶嘛，餐廳就嚟結業嘅時候就會去試下， 好似有十多日就 last day 啦，咁大家睇下會唔會即係都叫做懷緬下啦，等等成成咧。同埋今時今日咧，有啲店鋪咧話關門大吉之後咧，可能都會另覓地方重開嘅。呢啲就要等呢啲餐廳自己進一步嘅消息公布啦。喂，轉個角度咧，想講埋咧，即係講咗年幾兩年嘅呢個兩餸飯關注組咧，近排咧就見到兩餸飯咧都殺咗入去呢個大型嘅連鎖快餐。点咁样啊吓？咁啊，唔知咁多位拍档有冇食过呢个连锁快餐店入边嘅36蚊两餸饭啊？ 我就未，不过我系觉得点解咁迟佢哋先至会推出即系大型连锁店先至搞呢一个两餸饭？因为佢哋碟头饭其实将个数减半，然之后捞埋咪两餸饭咯。即係佢哋應該可以好快咁樣用咗呢條橋噶嘛？ 冇錯冇錯，所以呢個關注組入面啲網民咧，都真係有講翻話，喂，其實咧佢不嬲都有麻婆豆腐飯噶啦， 係咯，佢冇加新嘢噶， 佢不嬲都有你中意嘅免蛋。咩煎蛋系啦，窝蛋面藕定煎蛋免治牛肉饭啦。其实你本身都可以不两嘢落去就已经两餸饭啦。 两餸饭啦， 所以真系唔明点解突然间用即系当个大潮流过去咗，佢先跟随翻个大潮流而行哦。咁 样，以佢哋嗰啲款式咧，唔好话两餸啊，四餸五餸都做到啦。 系啊， 真系噶。 同埋咧，佢最正系咩？你知唔知两餸饭咧？根据啲网民去讲咧。个灵魂系咩？两餸饭嘅灵魂系咩？ 要够腿，要平啦，同埋够腿 啊！即系阿钟哥就话够腿啦，其实未必够腿啊！之前我都讲过，有啲金钟喺金钟区 嗰啲贵价嘢啊嘛， $70一个两餸饭噶， 不过中环我都见到有$30+，都好多人排队， 真系$30我都排啊！中环 我都想排， 未必嘅。 不过走咗个隔篱食拉面， 未必系睇价钱。嗱，头先大家都觉得话，喂，够腿就系两餸饭啦。或者够平就系两餸饭， 我觉得要多炸嘢， 系啦，即系多款式啦， 多款式系好紧要嘅。 好啦，咁原来咧两餸饭关注组嘅网民咧，觉得个两餸饭嘅灵魂系咩咧？唔系你哋头先讲嗰啲，系个两餸饭个饭盒。意思系咩咧？就等于佢嗰个俾你滗饭嗰个叫做载个器皿啊，即系佢即系要有两个钵出嚟咧。咁嗰两个钵咧，即系帮你盛载两种唔同嘅餸， 就唔好捞埋。 系啦，因为佢话咧，依家大型连锁快餐店咧做唔到呢个效果啊。 计咧，佢要如果系嘅话，佢要重新订过啲饭盒。 系啊，佢只系将朝头早啊。嗰、那個可能做早餐個通心粉嗰、那個叫做器皿去載住咁樣，佢啲網民就話欠缺誠意啊，欠缺誠意喎。 因為如果你買嗰啲外賣兩餸飯個飯盒咧，嗱佢啊表面上咧好似隔開咗兩層咁樣啊嘛，但係中間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嗰個位咧又唔係太高嘅。 係啦係啦。 如果你叫一邊咧係乾身啲嘅餸，一邊咧係濕啲嘅，咁佢就。喺兩溝中間啊， 係啦， 嗰種微妙嘅融合先至係最正。 咦，睇嚟你都可以加入呢個兩餸飯嘅關注組啊！你開始都成為一個專業嘅兩餸飯食客啦。 如果佢而家咁樣分咗兩兜咧，咪就兩兜嘢咯。係 啊，係啊，係啊。 咁啊，何來有兩餸嘅 feel 咧？係咪冇啊？ 好似大家都麻麻地咁樣。咁我估咧， 都係睇價錢。而 如果佢價錢相宜咧，都可以諗。係 啦，價錢再低啲咧，佢點樣嘅 packing 都唔錯， 都 OK 嘅， 都 OK 嘅。 OK， 咁啊，睇下個 CP 值啊，同埋個性價比可唔可以高少少啦？咁啊， 好食都好緊要啊，真 係。係啦，咁啊，即係唔好諗午餐字，早餐食咩好咧？可能都係啊，即係依家接近八點半鐘嘅時候啊，大家最要諗嗰一樣嘢，究竟今日飲啊奶茶好啊，定飲熱咖啡好咧？大家諗諗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医院有病房的病人扶抱吊机路轨，部件外壳跌咗落嚟，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医管局话接获屯门医院的相关报告，话事发在昨日傍晚，发生部件外壳跌落嚟的病人扶抱吊机路轨，位于一个内科和老人科康复病房里面，掉落的外壳长大约17厘米，宽 9.5 厘米。事发的时候，被吊运的病人已经通过这一段路轨，事件之中没有病人和职员受伤，有关吊机已经即时停用，院方已经安排工程人员检查院内同类装置，并且要求保养承办商作详细调查，了解事件成因。医管局已经通知所有医院联网检查类似的路轨，并且提醒职员在操作吊机之前作出安全检查，以及确保附近的环境安全。商务部部长助理李飞在首尔和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助理郑大振举行中韩经贸高级别会议，探讨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事宜。今次是两国时隔三年九个月举行高级别会议。韩联社报道，双方一致认为为促进经济发展，经贸部门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双方商定将会保持交流和合作，为两国企业营造可预期的经营环境。郑大振说，虽然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缩水，但是韩中双边贸易额依然创下历史新高。他呼吁中方力保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稳定，并且呼吁中方为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早日谈妥，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支持南韩申办2030年釜山世界博览会。李飞就说，中方将会积极为在华南韩，是为在华南韩企业纾困解难，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付出努力。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法案，将赋权总统拜登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法案在24票支持、16票反对之下获得通过。不过法案仍然需要提交众议院全院和参议院表决通过，然后拜登才能够签署成为法律。由于参议院由民主党控制，这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能不能够在参议院获通过存在不确定性。TikTok 发言人说，美国对 TikTok 的禁令实际上是禁止向全球的 TikTok 使用者输出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另外 TikTok 说将会推出新功能，给家长限制18岁以下仔女使用 TikTok 的时间和阅览某一些内容。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今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预料俄乌冲突继续成为焦点。在会议举行前夕，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会议是否成功取决于会议是否能够采取措施协助结束俄乌冲突。博雷利强调，俄罗斯必须要受到谴责，他希望亦都确信印度的外交能力可以派上用场，令俄罗斯明白这一场战争必须要结束。 欧盟消息人士就透露，如果二十国外长会议的声明不包括谴责俄罗斯的内容，欧盟代表团将不会支持这一项声明。出席这一次会议的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中国外长秦刚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布林肯之前说没有计划在会议期间同中俄外长会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6.14, 瑞士法郎 0.94, 加元 1.359, 人民币 6.873, 英镑对美元 1.203,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62 点，升45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入 1837.52 美元，卖出 1837.6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城门隧道去返荃湾方向啦，管道里面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城苑㗎，就係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城苑。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只係呢就近住南开下道一段呢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圣佐治大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啦，近住南开下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联合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而家车龙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龟背湾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美国会所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近黎围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在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惩教。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对出啦，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在万公屋路。另外啦，旺角道由于有爆水管，旺角道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一段慢线封咗。另外沿住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行驶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去旺角道，旺角道嘅车咧都不能够左转入翻去广东道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埔道都是有水管急收啦，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路德会旧主学校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繁忙。观塘道都是有水管急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快线封闭啊，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光辉 广播95.5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系周杰伦。 谢谢香港电台，最重要就是谢谢所有歌迷，我会因为你们做出更好的音乐。谢谢。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姜涛。 我作为一个新人来讲，拥有了很多很难得的机会，只要一日站上这个舞台，就拿出最好的表演给大家看。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两位不懈奋斗的年轻人用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体验职场人生输赢的真正意义，利用共赢的精神在商海交锋之中释放他们的理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二台爱共洋，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自己好喜欢吃韩式的炸鸡，为什么？因为好吃咯。如果要跟南韩的朋友交流一下，港式的代表是什么？就是茶餐厅的生炸鸡髀了。特色是什么？好吃咯，似甲流香咯，正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唔同嘅戏啊，电影又好，电视剧都好啊，必定会有职业呢一样嘢出现噶嘛，即系睇个主角又好，或者个配角出做咩工作。最常见嘅就系呢啲纪律部队啦，即系譬如用警察、消防或者海关嚟做一个主题。跟住就拍一個劇集啦，咁樣或者而家廉署咁樣， 係啊係啊。 咁但係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工種出現過噶嘛， 係 樣樣都有嘅。咁喺我記憶裏邊咧，好似有啲就冇嘅，即係好似都仲未拍過嘅，特別係香港啊，即係譬如。食环署未拍过啦，冇用呢个。 哎，我想睇喎， 冇用呢个嚟做拍過 一個。如果食环署出一套剧，我都觉得可能几有趣。 有呢个角色，但系咧就唔系攞嚟做主题， 都似好少涉猎添啊。即系如果佢用嚟做主题，真系正啊！食环群英咁样，即系几好听啊！真系 都有啲嘅，通常未去翻嗰个年代啊，推车仔档紧有冇竹瓜铺啊？嗰啲就要有呢啲啦。 其实唔同 department 都可以我嚟做主题去到拍， 都系 去劳工处。点样去到帮人揾工？ 系啦，又好似又未涉猎过啊。咁譬如话律师又有，医生又有，好多唔同工种都试过。 呢啲大路啲啊，呢啲 系啦。咁但系你哋有冇试过？因为睇完一套剧，无论佢系个主题又好，或者里边其中一个角色做嘅职业都好，你睇完之后吸引咗你哋，真系想去做嗰一行啊？嗱，根据咧有啲调查好有趣嘅。佢話：如果嗰個劇集啊，當然要個劇集受歡迎啦。譬如嗰陣時港台《火速救兵》出嘅時候咧，真係多咗人投考消防嘅喎。係真嘅喎。 係啊，有用㗎，有用㗎。 警察又好，海關又好，只要嗰個劇集啊係受歡迎嘅話咧，多咗人去做相關職業嘅。 會 啦。係啊，咁所以你哋有冇曾經試過俾一啲即係呢啲戲咧叫做 分途到 分途，我想我壓住唔係 買分途， 分途咗你哋想去做過一行咧。 我有一个， 边个？ 我讲完之后有啲羞愧添。 唔使羞愧，职业无分贵贱。 我想听， 我想做特务啊！ 特务好啊， 就系特务， 特 务迷城咁样。你睇边一套戏想做特务先？ 我 系 好中意睇007嘅警方，同埋 我以为你 系 讲搞笑版嗰啲特务添。 唔系 Mr. Bean 做嘅，唔系，我好中意睇特务片嘅，因为我我爹哋咧系好中意睇，即系男士可能中意睇啲。 其实我爹哋咧就系特务。 咁可能我唔知啦吓，咁样咧，但系我爹哋系好中意睇特务片嘅，成日可能飞车嗰啲佢好中意，咁佢日日喺屋企播，咪日日都跟住睇咯。即系睇下咧，我又好中意，上晒瘾。咁我最中意咧，其实系007嘅，我觉得好立体，尤其是阿 Daniel Craig 呢一个。 你最中意系呢一个系嘛？即系中意阿 Daniel Craig 做嗰个嘅007。 系啊，嗰个好有血有肉啊。系譬如即系佢最后嗰集，系佢唔做啦。即系最后嗰集系 No Time to Die， 你真系生死有时嗰个咧，哇！我覺得我最第一次見一個特務咧，係佢要跪喺度求個敵人。咁當然嗰個係計謀啦，係求個敵人放佢老婆仔嘅一條生路咁樣。但係平時嗰啲特務片咧，最多就係佢俾人捉咗，然後佢拼死抵抗咁樣做，就好似 Mission Impossible 咁樣咧。我Tom Cruise 又好靚仔喎，好型。其實通常就係睇完嗰啲特務咁型嘅表現咧，好有智慧，哇！即係佢算幾難嘅嘢，佢都會諗到辦法解決咧。就覺得哇，好型啊！ 即係如果嗰啲特務片咧，即係當然咧，你睇得最多都係007同埋職業特工隊啦。其實好有趣嘅，以前譬如喺九十年代之前嘅特務片咧，大部分嘅特務咧係無敵嘅，唔會輸嘅，詹姆斯邦又好咩都，全部係唔會輸嘅。但係二千年之後咧，全部特務都係會輸嘅。 是 即一定是咁样嘅，譬如Daniel Craig 嗰个咧， 好睇喎，其实生死有时， 真系好睇喎。 当然入边最耀眼嘅都系嗰位出咗五六分钟嘅女特务，系啦， 嗰个之前嗰套啦，即 系 都系啲帮女郎咁样， 好出色。 但系之前譬如话新康纳利啊，或者罗渣邦啊嗰啲系唔会输噶嘛，一路赢到尾啊嘛。即係正所謂女人就要埋，公又攞埋嗰啲咁樣，即係大人生大贏家嚟㗎嘛。 車咧永遠咧 最靚嗰架， 最靚嗰架，就算咧俾子彈打爆咗咧，跟住好快喺另一個車庫咧，就會有另一架車俾佢揸咁樣。 所以點解話 Daniel Craig 嗰個啲人咁中意咧？因為佢係一路都輸嘅，由第一集輸到尾嘅。但係佢就真係輸完之後，佢再企翻起身，呢個先至係即係有血有肉，就話成咗有血有肉㗎嘛。咁至於Tom Cruise 嗰個 Mission Impossible 咧，咁又係咧，最初嘅時候咧，都係不斷輸，不斷俾人出賣噶嘛。所以後邊最近嗰集有一句台詞幾有趣嘅，一個經常俾人出賣嘅特務，你覺得佢仲愛唔愛國啊？ 係啦， 即係佢經常俾國家出賣噶嘛。 係啊， 好有趣嘅。 點解佢會繼續俾人出賣？我都成日喺個疑問。 唔係，同埋佢嗰個 計中計 啊嘛，佢嗰個前妻又成日間唔時又會出現翻啊咁樣嗰啲咧，係咪保護翻太太啊咁樣嗰啲咧？ 出嚟染染癢癢跳草裙舞啊嘛！ 但係真係佢寫得係有血有肉，即係本身個劇本又係一個成功嘅商業片啦。要飛車有飛車，要爆破有爆破啦，要有計謀有計謀，做得好嘅。所以你係想做特務啊？全仔 係啊！我仲特登上網去睇下有咩 requirement 啊，有咩要求啊？即系开网员， 你揾到个网站咪请特务咁犀利？ 唔系，有啲人系会讲啊，你想做一个特务，你要有啲咩条件咧？ 我睇过一个特务个样，一定要普通。 系啊系啊，要普通。 要普通，即系 Tom Cruise 其实系唔啱 噶， 即系 unqualified 嘅佢个样，因为太靓仔。 系啊，咁我望住个普通嘅样，咁我应该都唔得啦。 系啊， 系我太标青啦，都系。 网啱上高可能你得嘅， 身高又普通，样子又普通，呢方面唔错喎， 冇所谓啊。你话点咪点咯， 系啊。点啊？你点啊？ 我自己咧，其实喺以前细个都已经中意一啲同食有关嘅动画，即系 火头 智 多星 啦，仲有个火头仔昆布都有睇嘅。咁跟住后屘到大个嘅时候咧， 中华小厨神啊，仲有个 啊，系啊，中华小厨神都系。咁跟住去到大个嘅时候，有两套我自己都好中意，就系一定要講木村嗰套先啦，木村嗰套係叫做Grand Mission Tokyo 嗰套摘星廚神， 係都係廚師啦， 係啦，都係廚師啦。咁佢就喺法國嗰度學廚，咁啊翻到去日本嗰度都即係有個故事喺度。另外一套我自己都好中意咧，就係佐藤健個天王料理，即係呢兩套 都係煮飯， 都係煮飯啊。因為呢兩套咧都係由食物 帶出一個線出嚟咧，就係一啲嘅故事穿插。咁例如係木村嗰套咧，咁你睇到佢真係有血有肉，佢同成班廚房嘅朋友嗰班同僚點樣去到為咗摘星去到努力。咁當然中間亦都牽涉咗一啲好高低起跌嘅劇情啦。咁呢個好引人入勝，同埋個主軸咧，佢都放咗幾，佢係一個廚師係。但系咧，佢同一時間佢都真係喺個材料，甚至乎咧喺個食材上面咧係做得好足嘅，即係佢嗰個本身小説寫得好啦，咁亦都喺個電視台方面佢哋都即係執政得好工整，即係佢連埋嗰啲好特別、好山卡拉嘅一啲嘅材料，佢哋都揾翻翻嚟。咁呢個係我覺得係睇起上嚟嘅時候好認真。咁當然你話有啲餸咧，人哋都叫一粒星啦，係好難即係去到學煮噶啦。咁但係喺個煮餸嘅 concept 上面咧，好值得去到借鏡。但如果你話天王料理亦都系一个我好中意，就系因为当然亦都系讲到就系煮嗰啲咁劲嘅料理去到整俾天王食啦。咁但系亦个剧情都系好吸引啊。除咗煮餸好睇之外，亦都觉得入边嘅餸会系好食之外咧，就系原来食物往往带出嚟一啲人性嘅事情咧，令到我觉得系最中意。所以做厨师。亦都系我喜歡嘅一個職業， 好啊，所以留意呢、這、一個白元豪飲食 豪家 啊，好咧好， 我啊有好多喎、啊，原來簡單啲講一個啦，咁啊同電台對應到啦，就係呢個家有喜事嘅梁寬，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周星馳啊，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周星馳啊咁樣。咁啊，所以呢个都啊，原来睇得咁多咧，即系自己都做埋电台咁几好。不过呢啲职业咧可以分途到你成为一种工种咧，我都觉得啊，依家史上最卖座嘅港产片啦，《毒舌大状》啦，其实未之前我都有讲话，好多爹哋妈咪带啲细路仔去睇。我估嗰个都其实都系一个分途咧， 即系以为做律师啊咁样啊， 唔系以为，即系想佢哋学识啊。如果你努力读书，你可以咧就辨别明辨是非啊。等等性性啊，或者啊，如果你读文科可以从住呢个法律嘅方向去做啊，咁样法律嘅界别都有好多唔同工种啊，咁咪讲解俾佢听咯，即系你好人好者唔会无端上 cut 噶嘛，系咪先？咁你唯有就透过即系依家又冇一号皇庭啦、你电视台都冇呢啲律师戏噶，依家讲紧大台，咁所以咧，哦，原来。咁好嘅票房背后，即係有啲原因係大家未必諗得到，即係大家一諗就諗住啊，因为啲卡士劲啫，因为套戏好睇。哦，其实唔係喎，有啲家长带啲細路仔入去，其实呢个教育意义都帮得到手咁样囉。 譬如之前凡戏攻心最 hit 嘅时候呢，啲人就带佢哋你唔使做嘢嘅，喺屋企煮下饭呀。或者係即係上網打機啊，咁就 OK 嘅。咁而家就去曬毒舌大狀嗰度。 係啊，做律師， 做律師咁、 啊、做法官咁樣，哇，幾型啊！ 我話講一個簡單啲嘅，咁但係咧，佢又唔係成個戲嘅主裝，係其中有一個角色做嘅嘢。咁我之前咧，我話都推介過大家睇到叫做《Silent》日劇嚟嘅。咁已經上一季做完咗啦。咁裏邊咧就係講一個即係有聽障嘅人嘅一個戀愛故事咧。咁佢裏邊另外有一個角色咧，就係教手語。咁佢咧就係教大家點樣用手語同即係當然係教手語同人哋溝通啦。佢最初又唔識，去到學完之後，佢懂得再愛上咗呢一種溝通嘅方法。咁裏邊令到即係令到我都想啊。不如試下學一種另類嘅溝通方法咧。咁譬如話，我哋由細到大最常用嘅就係用語言啦，我哋聽啦，或者我哋用文字啦，即係或者甚至乎有啲人話我用我嘅作品同你溝通咁樣，即係我成日都唔明嘅，點解用作品同你溝通啊？啊，即係我即係希望講嘅人可以解釋一下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原來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好多方法。手語就係其中一樣。我睇呢套劇嘅時候咧，就深深感受到，原來你通過用一啲好簡單嘅手勢望住對方，原來呢一種溝通咧，先至係最貼心啊，因為可以超越咗語言呢種界限。 咁啊，真係可能都令到好多人去學下呢啲手語。 有嘅，有嘅，有嘅。同埋嗰個戲本身有啲教咗你一啲好簡單嘅手語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睇下。 好啊，好啊，學下嘢先。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今日有冇兴趣阅读一下呢？原来今日是世界图书日，究竟个背景是点样嘅呢？转头话你知啊。 If I spend my nights crying, they say I feel too much. But if I don't bet an eyelid, you say I don't feel enough. 1995年的4月2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开始订立了世界图书日。当时原来是西班牙的朋友选这个日子的，话说是1923年，他们纪念沙翁莎士比亚的逝世，以及当地著名的西班牙作者 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 所以就订立了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不过发展到后期，不是净止西班牙的朋友想庆祝阅读，要揀到一个比较国际化的日子，最终就在1995年揀选了3月2号这个日子了。今天你又想享受一本怎样的图书呢？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再度由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打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走，轻断缘丝野，无需更内疚。银河系很阔，你共我没什么重量，像否有离和合那夕。头收敛，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 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受突发事件影响，屯门公路出九龙转上丁九桥的支路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大榄上车。另外，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新柳街。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翻荃湾方向，隧道管内的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现在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系车多，龙尾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丽业街慢车，龙尾就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龙尾分别在马场和文化博物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是车多，龙尾科学院。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楼。还有荃湾的象鼻山路去回荃湾市中心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就在象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呢首新歌咧，有少少咧就唔系佢一贯咧好 country 或者系好得 folk 嗰个曲风啊吓。创作男歌手 Jason Mraz， I feel like dancing。 I like to dance and it looks like this。I like to dance and it looks like this。I like to pop and lock and hit you with a little bit of robot。Gotta hit it, get it, love it, live it, get a little silly with the lyrical ridiculousness。I like to shake a leg, I like to nod my head, I like to walk into a party with a pirouette. A little move goes a long way, like a soul train line in a hallway. It's your way, my way, all day. My kind of magic is automatic.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Even if it's raining, I'm 呢一只歌好易播、好啱播，同埋好好听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十位都嚟过香港 N 咁多次啊 ！Jason Mraz, I Feel Like Danci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十三位少数族裔老师。十三个师生之间的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的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o Guru 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林功夫登， 好好耶！ 少林功夫更 系好更， 少林功夫真系咁劲。 想知道少林功夫系咪真系更，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 系啦，你哋系边个啊？ 我系金刚腿， 我系铁头功。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五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十八点啊，纳指跌多啲，跌七十六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嘅，跌翻一百八十三点啦。不过咧，其实转个头开始啦，可能个跌幅冇咁多啊，咁啊，琴日咧港股啊好叻啦，咁升咗八百几点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咧承接琴日嘅气势咧，再升高少少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啦。依家咧一齐打下篮球先。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呢个环节咧，阿欧请嚟林书豪李群篮球联盟嘅香港区总经理啊尹志远啊，同我哋分享嘅。Rayson，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 ，Rayson， 知道咧你都会晨早流流去教波啦，咁啊真系呢个环节咧讲下篮球嘅文化啦，同埋咧近排啊篮球圈发生嘅事咧，当然要揾你出嚟倾下偈啦，咁啊第一次同我哋晨光嘅朋友见面，系啦，咁啊 Rayson， 嗱问下你先，咁啊上个礼拜六日咧，咁我知道你咧就去咗咧荃湾体育馆啦，咁啊迎接国家队啦，咁样，你好似入边都担纲住个岗位，不如你又讲下。即系国家队对伊朗呢一场赛事啦，咁当然赢波啦，开心啦，咁啊连任达华华哥都入咗去睇 ，Vision 你点睇啊？吓有冇啲叫做情报同我哋分享啊？ 好啊，好啊，其实咧国家队咧就喺星期日就已经嚟咗噶啦，即系十九号，咁跟住咧佢哋就分别打咗两场比赛啦，第一场就23号啦，就系、是、对哈萨克斯坦，咁、第二场咧就系、是、星期日 20号 星期日场波 系礼拜日嗰场波啦，系啊， 26号就对伊朗嘅，系啦，哇，咁其实咧，佢哋都真系好早好早就嚟到香港去做准备，同埋佢哋一行人咧，哇，差唔多成连埋啲职员啊，差唔多有成30几人，好明显见到咧，佢哋成个阵容咧分工系相当之仔细嘅，例如咩咧，有分析师啦，真系会带住个 cam， 由佢哋每一场嘅训练啦。会解释翻佢哋应该要做啲乜嘢嘢，同埋有啲咩好同唔好。咁呢个就由下面开始讲起啦。咁可能仲有一啲叫做体能师啦，有一啲就系喺专系比赛热身之前嘅一啲 warm up 嘅 trainer， 佢哋啲真系分得相当之犀利。但系最犀利佢哋嘅团队一定系今次个教练，因为佢哋今次咧就换咗一个教练。哇！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教练劲啊！我睇翻佢嘅背景啦，又打过巴塞隆拿，又打过即系欧洲队入边咧，即系欧洲列强嘅队，佢都有打过球员年代，好厉害啊，系咪啊？嗯， 冇错冇错，佢相当之严谨嘅，真系、 嗯。 因为佢哋喺训练嘅时候咧，咁其实就真系唔俾任何人去骚扰佢哋。咁我都真系偷偷地望咗几眼佢哋嘅训练，因为我有时都要喺入边 set up 一啲嘢。 系， 哇，咁真系有啲令我意想不到，因为佢哋嘅训练内容咧系出奇地简单，但系简单得嚟咧就唔系容唔系难做嘅、哦。OK， 咁、 嗯、 但系要执行得好好咧，哇，呢、這个先至个难度高。 系， 例如可能系一啲二人对传啊，佢好讲求嗰个接波同出手嗰个时间性啦。OK，、嗯、个速度啦，呢、這个真系我哋都真系估唔到，一个二人对传咁简单嘅 drills， 竟然可以要求啲球员做得咁高，仲要唔系要求啲普通球员，系 CBA 最顶尖嘅球员。 系、 嗯，哇，即系睇到呢啲，真系终于明白点解欧洲佢哋呢几年十几年开始个崛起太过强劲啦。 系啊，可能真系将欧洲嗰一套咧，即系其实都传咗入去，唔止系 CBA 啦，直情 NBA 啊。你睇下依家，譬如祖杰啊、卢卡当石啊嗰啲，哇，都系打紧嗰家波咧。慢慢地唔紧要㗎，但係呢啊个好高效能嘅一种打波嘅方法呢，嗱今次呢其实我都觉得国家队呢係好多变化，因为两场我都真係透过港台电视32啦，都要帮下即係公司去讲下啦，咁即係去睇啦，咁就会发现咗呢啊今次个轮换呢做得好好喎，同埋俾咗好多机会呢一啲新嘅球员上场，就唔係单单系喂你 CBA 票王郭艾伦一个人打晒，或者周琦啊最大名气嘅咁样啊打个 NBA 打晒啊，佢其实有好多叫做年轻小将咧，咁啊教练都愿意用佢哋，而佢哋落到场咧又发挥好稳健啦，又有稳定嘅三分输出啦咁样。Vincent， 我想问咧，当日你睇到系咪都系咁？同埋咧，其实你呢排都好似喺荃湾体育馆都要帮下手，你嘅岗位系咩啊？其实 哦，其实我嘅岗位咧。是跟蔡 Sir 啦、蔡方宇先生呢，我们是一同要去合作做好个赛事的竞赛部。即是简单来讲，整个比赛需要的东西我们就要在这里啦。例如纪录台啦， OK， 例如国旗那边啦，例如我想场地的布置和安排晒所有的东西。那这方面就我就比较多负责在这方面。都有些辛酸的但很 enjoy， 因为呢我们时间比较紧迫。我哋19号咧先至可以攞到个场，仲有通宵咧先至可以做 decoration， 咁变咗我哋都接近啦，一日都有18个钟头都喺入边噶啦，亦都好多谢康文署嘅职员啦，佢哋愿意俾我哋通宵去赶工啊，令到我哋呢个赛事，唔知你有冇睇直播嘅时候，觉得成个场其实都。真 系几靓嘅，有啊有啊，绝对系好好添啊！我自己觉得，同埋感觉上咧，嗱赞助商啲贴纸又冇话飞出嚟啦，呢个都系重要嘅，因为有阵时我哋真系冇拥有一啲好劲嘅 stadium 去专注篮球嘅，即系譬如你翻到去广州或者翻到去湾区，又调翻转头，譬如喺美加啊咁样，咁嗰啲。啲場館咧，哇！佢可以一日入邊變換咁樣，譬如喺 L.A. 啦，咁小弟都嗰陣時再叫 Stable Center 啦，咁都睇過波。喂，佢真係Keepers 嘅時候係咁樣個地板，哇！兩日之後 back to back 就變翻 Lakers 咁樣，即係好快嘅嗰、那個，因為入邊有好多喂牽涉錢、牽涉門票，你有好多嘢做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今次以唔太飛，咁當然。飞都是照卖的，但不是那些商业模式的卖飞，始终是 FIBA 的比赛。那我已经觉得哇做得好好的了。其实呢这一样今次的赛事呢是好好的第一个叫做第一波。第一波不是疫情，是第一波可以啊叫做开放了个篮球的国际舞台。往后呢真的想再多些邀请多些外队啊，其他的球队啊，其他的国家来打下邀请赛啊，打下比赛。其实这个绝对是篮球迷一件赏心乐事来的， Ranson。 绝对是绝对是。说多少少呢，刚才你说那个球员啦，其实都教练今次呢都用接近全民皆兵，是用了这么多个。 但系最令我喜出望外咧，就系十九号吹永气，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 有啊，有啊，系啊，哇！啲三分准到啊，以为你会睇啊，睇下队长啊周鹏啊，或者调翻转头郭艾伦啊嗰啲啊嘛，但系点不知啊呢、這个超新星，我觉得几瞩目啊！嗱，老实讲，我自己少睇 CBA 嘅，系去到最尾水嘅时候先会啊豪仔就话，喂、哎，有两三场即系广州队好睇啊，或者调翻转头啊睇下上海队啊。咁样即系睇法系咁，但系啊呢位球员真系好值得我欣赏啊，同埋佢真系博尽无悔啊！我睇到都系嘛， 绝对系，因为由第一场嘅零分，可能真系未适应教练嘅要求，但系咧去到第二场佢攞咗八分，仲要第一球一开波就有球入樽，其实就系佢，都个摆多少关节，其实原来佢咧就系、是、我哋。NBA Training Center 出嚟嘅产品 哦，系你哋嘅培育出嚟嘅种子计划嘅种子， 我哋都好开心， 系就萌芽啦。好啦，嗱，值得开心嘅事，咁当然啦，讲咗好多国家队啦，我都要辣尾讲一句嘅，其实香港队都打得好嘅，蒙古嗰个赛事，咁你会见到之前就赢咗马来西亚队啦，咁都可以顺利晋级啦，咁真系嘅，即系无论香港队好啦，以至咧国家队咧都有好嘅成绩咧，就开心啦，咁呢个都系小弟乐见嘅一个成果嚟嘅，咁啊下集咧再请尹志远咧就嚟自林书豪李群啊篮球联盟嘅香港区总经理咧，同我哋多讲少少咧关于啲篮球文化，再加上咧揭示一样嘢啦，卖下片。就是讲下咧，喂 ，FIBA 嘅赛事同我哋咧成日日日夜夜睇住嘅 NBA 个分别喺边度啦？今年 FIBA 嘅赛制系咪有啲唔同咧？下集咧，即系你又有教练资格，你又系管住成个篮球联盟，咁我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唔该晒 ，Ranson， 下集再倾，拜拜， 拜拜。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 把逃避的一刻，好多话还没说呢，却与你有一相隔，遥距的爱天一色，遥远的仿佛一刻，原来最平凡的是缘最难得，这是最后的一刻，也是最珍贵一刻，每一个最难忘的见你我被深爱着，最后的这一段歌，最后一定会懂得，被时间磨灭的早已经在我心里活着。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一啲财经术语啊，今日讲下除净日，点解讲除净日啊？近排业绩期啊嘛，如果公司有派息，咁除净日系重要嘅。除净日嘅意思就系除去权益嘅日子，即系界定边啲股东有权收取利息咯。点样可以做到财息兼收？唔好问我啊，你要问下你买嘅股份嘅公司或者嗰间集团有冇盈利，有冇息派。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星期四嘅早上，追踪三十一啊，船仔，我哋一齐揾下唱出嚟咧，同我哋倾下偈。早晨，唱。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早晨，船仔。 早晨。 睇睇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啊，有铿锵集。咁啊，今集嘅铿锵集咧，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咧香港嘅照顾者啊，照顾者咧即系照顾屋企咧有长者嗰啲朋友啊，咁啊有一个统计，呢三年以嚟咧唔讲唔知，已经咧累计咗至少有11宗咧照顾者啊伤人事件啊，即系每隔咧3至4个月咧就有一个家庭啊，因为照顾者咧顶唔顺嗰啲生活压力咧，就上演呢啲人间悲剧。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咧，即系香港人口老化，咁啊社区护理支援又唔系好足够啦，好多即系。照顧者同埋被照顧者咧個生活咧陷入咗啲乜嘢困境，亦都會探討下咧政府有啲乜嘢措施可以支援下呢啲照顧者，同時啊亦都會咧個節目訪問咗咧一啲照顧者同埋被照顧者，去聽下咧我哋咧中國人成日講啊養兒防老啊呢一個觀念，喺今時今日係咪仲行得通咁話嘅？ 哦，係啊，咁關注完呢個照顧者嘅問題之後咧，我哋係咪會關注埋呢個香港嘅運動員咧？八點鐘係咪有港將神隊友咧？ 冇錯啊，心水清啊，船仔嗱，今晚八點鐘啊，緊接落去咧有呢個全新嘅節目《港將神隊友》，港將就係香港嘅運動員啦。神隊友咧就係講緊佢哋背後啊嗰啲教練啊、運動心理學家、運動科研團隊啊等等，甚至乎佢哋屋企人嘅。咁啊，呢個節目咧，我哋每一集咧都會訪問一位香港運動員，咁啊同時間咧就會帶嚟佢幕後嗰啲神隊友嘅故仔喎。咁啊，我哋打頭陣嘅咧第一集咧就有呢個香港花劍隊嘅大師兄啊張小麟啊。咁啊，張小麟咧佢打咗18年嘅劍擊生涯啦，即係代表香港隊好多年噶啦。咁啊，佢每一日咁啊集訓啊比賽啊，咁啊五勞七傷啊在所難免噶啦。咁啊喺啊張小麟咧最失意嗰陣時咧，佢又遇上咗佢當時咧喺體院物理治療師啊 J 哥啊。咁啊 J 哥咧好耐心咁樣去幫啊小麟醫傷還，咁啊幫佢咧喺走過人生低潮，重新振作，最後咧可以走去打奧運咁話。咁啊所以咧我哋今集咧就聽下咧。阿小麟咧點樣去到分享下咧 ？J 哥同佢當日呢位神隊友有啲乜嘢貢獻啊？咁話 好啊！咁做完運動之後咧，係時候要食嘢啦，係嘛？ 係 啊！ 十點半係咪有千城百味咧？ 冇錯啊！咁呢個千城百味咧，我哋食咗幾個禮拜咧四川菜啊，咁啊未講完嘅，即係之前啲四川菜又有講過。嗰啲地道傳統嘅有辣有唔辣啦，亦都有講過一啲 fusion 菜啦。嗱，今集帶大家去掃街，咁啊帶大家去到四川咧，食下佢哋最平凡街頭巷尾嗰啲老味道咁話，咁啊 想認識下四川人點樣掃街法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千城百味啦。 係，我見你都 skip 咗一啲指引，因為四川嘅街頭小食咧，有一啲可能有機會香港人未必接受得到嘅。咁但係、即係接受得到嘅，亦都真係有好多。實情係咪真係咁樣咧？咁啊，所以大家咧又可透過咧港台電視31呢個節目咧，了解內地嘅飲食文化更加多啦，係咪先？好啊，咁啊，唔該曬暢，多謝你今日分享啊，唔該曬。咁啊，全仔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好嘛？今日唔该你。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天晴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嗱，明日咧初时风势比较大啦吓，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夜温差比较大嘅。而家咧室外嘅温度系19度，相对湿度79%。 咁啊天气 78，唔好意思啊。 睇下先，系70几啊，78啊，因为你而家转咗新嘅直播室咧，我睇。天氣咧都有啲嘢係窒礙咗啊嚇，咁啊係重複翻啦，相對濕度78%嘅，咁啊呢個天氣嘅情況咧，絕對係做户外運動嘅一個 好 嘅 時機啊！ 係啦，禮拜六日有冇諗住 plan 住去邊度啊玩下，定還是咧出去行下山咁樣，會唔會咁嘅船仔你？ 可能會啊，而家因為而家咧咁好天氣咧，我仲尤其是終於唔使戴口罩，係時候要出去吸收一下啲新鮮嘅空氣啊！ 順便可以喺社交平台嗰度打下 卡 啦，係 啊 係咪好耐冇嗰啲除口罩嗰啲打卡相啦？ 我有白即 快速 咁 樣 咯，係 啦 係啊， 好啦，咁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再有港队参与国际赛事之后，在播国歌的时候出错。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贝君奇话：一错再错的原因是有不少赛事的主办机构透过互联网搜寻参赛队伍的国歌，所以互联网搜寻器将不正确的歌曲摆在较前的位置，令到事件出错。他说政府有责任再同互联网供应商交涉，将正确的国歌置顶。贝君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队伍去到海外出赛的时候，领队难以经常监督当地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举例说，足球场的播音室和场地距离远，难以每次在播国歌之前去到播音室监督。他亦都提到，曾经有领队因为监督工作人员而令到对方感到不耐烦，亦都发生争执。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所在的长安街，不时有载住特警小队的车辆来回行驶。在上海、湖北和港区人大代表团将会入住的北京饭店，以及港区政协委员稍后下榻的酒店外围设有围栏，亦都有保安把守，附近有公安、武警和特警车辆戒备。据了解，今年两会将会继续以闭环形式举行，相关酒店出入口已经设置安检仪器，两会期间需要检查随身行李才可以进出，酒店里面亦都已经贴上标记，指示两会代表搭车集合的地方。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相信，延续去年闭环安排是因为两会云集国家最高领导人和高层地方官员，人数众多，不希望他们受疫情影响。他认为怎样向世界展示中国已经复常，不是只是看一两个指标，亦都会检视经济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以至海外联系等。外界不会因为两会的安排而认为中国未走上复常步伐。希腊中部拉里萨市附近列车相撞事故，至今造成至少38人死亡，80多人受伤。总理米佐塔基斯去到现场视察的时候，形容是国内前所未见的可怕火车事故，又说事故是完全由人为错误引起的悲剧，强调一定会全面独立调查事故原因。 交通部长卡拉曼尼斯就事故辞职。他说希腊的铁路系统长期未能够得到改善，已经不符合21世纪的标准，他需要为此负上责任。负责管理信号的59岁站长因为涉嫌疏忽造成严重伤亡被捕，但是他否认疏忽，说事故可能与技术故障有关。铁路工会都说被捕站长很可能是代罪羔羊。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29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0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2，跌6毫；阿里巴巴88.5，跌3.4；友邦保险86.15，升6.5；京东集团179.3，跌4蚊；创科实业80.55，升3毫；万科企业13.28，跌6.2；美团142蚊，跌8毫；银河娱乐54.7，升8.5；盈富基金20.6，跌1.6；中国平安56.95，跌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6.4，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1，人民幣6.873，英磅對美元1.202，歐元對美元1.066，澳元對美元0.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7553点，升36点。港金報1719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4.9美元，賣出1835.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受突发事件影响，屯门公路出九龙转上丁九桥的支路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另外，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系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慢车，龙尾福亨村。封路情况，旺角道由于爆水管去返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人口老化，社区护理支援不足，不少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生活陷入困境。政府有乜嘢措施支援照顾者呢？养儿防老，今日仲系咪行得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谁照顾谁？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以台爱共融，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咩都可以调乱，但是印尼人的左右就一定不可以调乱了，因为他们去完洗手间是用左手清理的，所以绝对不会用左手来掂嘢食，同人握手或者是传递物件给人，因为这样是很没礼貌的。下次见到印尼朋友，我都收返埋隻左手先。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的得主就是 黎明。 首先有机会攞呢个奖，当然是多谢各家朋友支持啦，同埋要多谢就系我老师大师兄。 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周柏宏。 其实我觉得自己系好彩嘅，咁有正能量嘅公司同我去做嘢，咁就多谢佢哋俾到正能量我啊！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点话俾人听呢？如果产品需要推广，有乜嘢办法呢？最简单就系靠口碑。产品质素好，用过嘅顾客自然会话俾其他人听，一传十，十传百，慢慢传开去，其他人自然就会买。你可能会话咧，咁样传法传到几时先会多人知？系嘅，系嘅。所以我哋会制作广告咯。广告嘅意思系为咗某种特定嘅需要，透过唔同形式嘅媒体，公开广泛向公众传递信息。广告真是无处不在，无论看电视、在影片分享平台或者互联网世界，都有很多广告给你看，介绍这样介绍那样。你可能又会说，我不看电视，不上网，未看不到。又不一定的。有没有留意，只要你出街经过一条灯柱，随时会见到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文字，都是介绍某一些服务或者产品。在九龙塘附近最常见的就是卖楼广告，价值几千万的楼都是写在一张纸上面贴在街，几千万、你不会见到这张纸是写着叫你买破菜、蔬菜、生果，完全未够资格。所以你会听到人讲，而家买楼啊，你估买棵菜啊？我成日觉得，系咪想买楼嘅人会经常行街，想买棵菜嘅人系唔出街嘅呢？广告亦都有分好、坏同埋衰三种嘅。咁何谓好？何谓坏？乜嘢系衰先？好简单，成功推广到你想推广嘅嘢就系好咯。睇完都唔知佢想讲啲乜嘢就系坏，睇完直头冇晒购买意欲，甚至破坏埋产品嘅形象就系衰。所以我好欣赏从事广告创作嘅朋友， 要成功吸引到顾客的目光一啲都唔简单。就算諗到一条绝世好桥，都要睇下有几多制作成本。係㗎係㗎，摆喺广告嘅费用有可能贵过产品本身。但係又唔使咁担心。正所谓贵有贵做，平有平做。举个例，如果有足够制作费，你可以拍埋一条充满电脑特技，上山落水，请埋专家，搵埋明星帮你介绍。如果冇嘅，亦唔需要担心。行过街边都会见到有人写低通渠广告，都系一种宣传推广。唔同类型嘅产品都要有配合佢身份嘅广告嘅。你唔会用几千万请埋天王巨星写埋主题曲去介绍通渠噶，就算天王肯拍，主题曲都唔知点写。通渠呢两个字又真系好难唱出嚟嘅。就算冇成本，只要持之以恒，都可以帮你推广。经常听到埋嚟睇，埋嚟拣，由朝嗌到晚，听下听下，你都会望两眼。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随你深浅的眼神，流过高低的气温，才明了道别此事。在深海中找脚印，迎着冰山一角，看真眼前人，才发觉结局动魄惊心，沿路脚步浮沉，从未这样难行，才会意我试过最冷黄昏，回头让没有你，只有气力在陌路离开，不需颤抖，怕恶劣气候，怕眼泪倒流，都不怕为你张开笑口。回头若没有你，只需眼看着这段路曾经。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咧想同各位听众讲下咧，就系一种嘅食物。咁啊，小朋友咧多数都中意食嘅，大人咧。中哥我估就好中意食嘅 甜品啦， 甜品嚟嘅，甜品一种冰糖葫芦 啊，中意喎， 系嘛， 中意喎， 系啊，嗱细路仔咧都会拎住啲冰糖葫芦喺度嗒嗒嗒嗒嗒嗒嗒咁啊， 系啊， 咁啊可以玩，可能真系半个钟啊，一个钟咁样嘅， 系啊， 咁其实而家好多嘅水果，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喺北京都好出名啊， 我第一次食就喺北京食。 我第一次都喺北京食喎，王府井大街係咪啊？係啊，嗰度好多 好多嘅冰糖乜冰糖物都有嘅， 乜嘢 都可以冰糖一次嘅， 西瓜都可以冰糖。 哦，西瓜我冇試過，成個蘋果我就試過。 蘋果啊， 冰糖蘋果。 我就係嗰陣時見到西瓜好多水，佢都可以我嚟做。 好厲害！ 我好似睇到眼瓊瓊啊！咁其實咧，我哋而家日常嘅生活入邊咧，好多嘅水果啦，咁大家都可以用嚟做呢一個嘅冰糖葫蘆嘅。咁例如係嗰啲細細地嗰啲桔仔啊、金啊、 金啦， 係蜜金嗰啲咧，咁又可以用嚟做啦。或者你中意嘅，譬如士多啤梨啦，而家都好多士多啤梨嘛，係啦。跟住另外就係仲有蘋果，頭先中哥講嘅，你基本上諗到嘅，你都可以去做。個問題個關鍵係咩咧？就係到底係啲冰糖葫蘆點樣去到製作成為冰糖葫蘆？係好啦，咁好簡單。咁例如你中意你心儀嘅水果，先準備咗先啦。好啦，跟住你就可以咧準備定砂糖啦，同埋普通嘅水，咁都係好簡單嘅啫。例如總之個比例係一比一，一比一，即係例如你50ml 嘅水，咁你落翻相應嘅糖砂糖落去咯。咁你煮滾咗個水之後，你就倒啲糖啦，咁搞。個關鍵咧就係你要煮到不斷啵起泡，咁你起泡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變成焦糖，好啦，當佢變成焦糖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咧就冇咁水質啊，即係變成結塌咁樣咧，咁就會變成焦糖嘅時候，你就將嗰個水果咧就攬落去嗰啲糖入邊，然後咧攬咗佢之後，你就可以一盤咁樣擺出嚟啦。咁你經過濕温之後咧，其實佢就會開始冷卻凝結嘅。咁嚟嘅我知道有啲朋友就係中意將佢擠雪櫃嘅，咁呢個就視乎個人喜好啦。咁你整完之後，你咪攞住支嗰啲籤仔咯，拮住佢。咁就完成㗎啦，其實好簡單嘅啫，整嘅時候。 所以如果你話重新啲嘅生果，即係譬如話蘋果咁樣啊，你就唔可以用一支籤啊，會斷嘅。 要用咩木筷子啊？ 一支木筷子咯，就係用一支木筷子成支咁樣，你就揸住嚟食㗎。 係啊， 哇！一個蘋果你仲要冰糖咗，係咯，啲點食？ 發揮有創意喎，大家。 不過咧，我印象之中北京嗰啲咧，冰糖蘋果咧，鐘哥講嗰啲，佢又唔係大家食開嗰啲 咁大嘅， 咁大 個嘅， 佢應該係。平時食嘅蘋果嘅四分之一咁嘅大， 即係切開咗嘅， 唔係真係一個篤住嘅 細蘋果， 係啦， 係嘛， 係超級迷你嘅一啲蘋果。 呢只超級迷你蘋果咧，我有食過，但我唔係喺北京嗰度食嘅，相反我喺青森，日本嘅青森縣嗰度食，因為日本嘅青森出名兩樣嘢，第一就係蘋果啦，青森蘋果啦，大家都聽過。另外咧就係蒜頭，咁其實青森啲兩大產物嚟嘅。嗰陣時同佢市長見面嘅時候，好搞笑。佢市長打開件西裝啦，佢入邊咪我哋即係有啲內籠嘅，佢內籠位咧特登咧就釘咗啲 pattern， 左邊係蘋果，右邊係蒜頭。 我以為 張相， 我以為個西裝入邊夾住個蘋果， 佢唔係夾嗰陣就全部都係啲公仔 啊，喺格拉底咁樣， 蒜頭夾喺格拉底， 係啊， 咁啊唔關有味啦， 係啊，嗰陣時有啲 urban legend 話將個蘋果唔知夾喺格拉底嗰度， 冇用嘅， 冇用嘅， 有趣啊！呢啲有趣啊！呢啲真係八九十年代先會搞嘅一啲精裝追女仔嗰啲劇嚟，係 啊， 幾得意 啊！咁所以咧嗰陣時喺青森嗰度都食過一啲咧，即係真係得手指公咁長，即係直徑得咁長嘅蘋果仔。咁其實喺街都有得食，即係咁喺街你見到蘋果樹，佢啲蘋果就係咁大嘅。咁我都有食過，就係好酸嘅。咁如果咁酸嘅蘋果咧，你愛嚟做冰糖葫蘆咧，可能就食到喎。大家不妨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唔知鐘哥啊、阿 O 同小白咧，你哋有冇試過做靜觀啊？ 靜觀有啊， 有啊， 日日都做嘅， 係啊， 睇住佢有冇變咯。正所謂靜觀其變啊嘛。 我個仔都日日都做嘅喎，因為佢坐喺度發吽豆， 係啊，望住睇下個世界有啲咩變動，靜觀 睇緊空氣嘅流動啊。 哦，大家都幾好喎。我以為你哋男士們咧會覺得好悶啊，之後就唔做咁樣。 好似咧喺YouTube 個世界咧，都會有啲指引俾你嘅，即 係 叫你點樣將嗰個專注力由腳趾尾跟住到身體嗰 度，咁可以觉察到自己身体一啲部位。喂，其实个胃无端端痛，痛咗好耐，你冇关顾到自己身体，系咪类似系咁啊？ 类似系咁样咯，同埋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嘅。其实有好多方法嘅。 系点啊？ 我试过食嘢嘅时候做正观嘅，行路都可以做正观嘅，系啦。咁食嘢就系你即系坐喺度啦，闻开始闻个食物啦，慢慢咧 feel 下嗰个食物嘅温度，再摆佢入个口度，好慢咁咬咧。其实咧，原来嗰个食物系同你平时个味咧系有啲唔同的，系真系复杂好多。行路咧又呢个就好似 drama 嘅 warm up exercise 啊，系真系每一步咧，你系好关注自己脚底下面嗰个感觉。就係好專注嘅，因為咧，我唔知道現代人係咪好容易忽略咗自己嘅情緒啊，可能太忙啊，或者要即係 會啊會啊 減下壓咁樣咧， 好多嘢要忙啊咁樣， 咁就唔記得咁樣，即係唔關注啦。咁但係呢一刻咧，剩低咗咧，你發現原來我好似好大壓力喎，原來我唔開心喎。 都市人冇忽略到情緒嘅，只不過係嗰、那個主動同被動啫嘛，即係你叻啲嘅咪控制個情緒咯。你冇咁叻嘅就係俾情緒控制啊嘛，即係個情緒一樣喺度嘅，不過就係唔識得控制咯。係 咁呢個都有幫助，係啦，因為佢呢個咧係就算你有咩感覺啦，可能唔開心，但係你係用一個接納嘅心態，或者係我知道咗原來我而家有呢個情緒，咁你又唔需要 judge 自己，同埋呢個真千祈唔好 judge 啊，即係我 OK， 原來你有呢個情緒咁樣，你知道就得啦。其實 係 即係慢慢呢個過程咧，你會。將自己抽離咗啊，變咗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咧，原來就會舒服啲 嘅 喎。 船仔呢一脱嘅年輕人咧，即係我而家。我都37岁啦，咁去望翻， 唔似喎。 等等先， 你自己几多岁啊？ 我想听我到底自己几岁啊？ 我以为佢18啫。 唔紧要，唔紧要。 你咁样做得太大，好难信噶。 我依家都系走年轻路线嘅，系咪先？即系对比金融业界好多嘅前辈，我真系好年轻啊！即系睇下边个舞台嘅啫。 我都 人生， 我而家翻嚟啊，返老还童啊，点解？呢个直播室叫做 Youth 啊嘛。 系啊， 而家翻翻嚟 Youth 嗰度做。 喂，船仔，我想话咧。喺你呢一代嘅年輕人咧，真係好關注啲身心靈健康。我哋成長咧，嗱，我講完我嗰代啊，鐘哥又可以講下佢嗰代。我哋成長咧，譬如面對考試嘅壓力啦，或者咧有啲開心唔開心，譬如打場波打學界啦，輸咗自己咧射失咗一球好關鍵嘅一個三分球，佢好嬲自己係咁喊啦，跟住啲隊友又會埋怨自己啦，跟住自己又再埋怨自己啦，阿 Sir 又會鬧你啦。哇，其实嗰个压力系可以爆煲喎。咁但系嗰阵时冇去好好嘅顾及咧，就埋下咗一啲唔太开心嘅一啲 shadow 啦。咁啊令到咧，依家人大咗咧，可能我参加一啲比赛嘅时候咧，可能我最后决胜关键嗰球，我都唔会选择自己射咯。我都惊自己会有嗰个阴影就系、是，喂，如果再射嘅时候。你射失咗，啲队友又埋怨你噶啦，你自己又陷入一个万劫不复嘅地步。但系即系如果头先船仔你咁样讲，你啲年轻人，喂，其实你嗰、那个十零廿岁，其实已经好识得排解情绪咯，会唔会系咁啊？ 系都，其实又唔系个个都系咁嘅。但系而家网络发达咗咧，系大家都好容易喺网上面接收到呢啲知识啊。 系， 同埋学校好好啊，即系有好多地方都系免费提供一啲辅导嘅服务俾你。如果你真系有问题嘅，住校社工又可以帮你啦，大学嘅一啲 counselor 啊、辅导员啊咁都可以帮你，咁好直接，通常都会教你呢一个方法。 咁如果我唔喺大学咧，点揾人辅导啊？咁样 其实社区都系有一啲辅导员嘅，咁当然有啲系要付费啦，但系有啲咧佢就系揾实习嘅辅导员，即系可能系啲大学生咁做一个比较相宜或者免费嘅价钱咧，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辅导。 不如简单啦，即系话静观咁样讲一个简单嘅方法，我哋可以点样静观咧？ 其实最简单就系做头先阿 O 有讲。过嘅 body scan 啊，系啦，就系瞓喺度啦，咁之后开始观察一下自己嘅呼吸先嘅，系啦，慢慢呼吸，用翻平时嘅呼吸就得噶啦，就唔使话特登吸慢啲咁样，系啦，观察一下自己呼吸先嘅，系啦， 一呼， 系 一 吸咁样。 即系我而家见到你讲嘢嘅时候咧，我本来想咁样，但都要忍住 到气，慢慢嚟， 专注 呼吸到。 系啊， 即系咁样咯。 系啦，之后慢慢就由脚趾开始慢慢扫上嚟啦，慢慢每一忽发现原来自己有咩感觉咧，可能个胃有啲唔舒服，个肠又咕咕声，原来好肚饿。系啦，咁但系咧呢个时候咧啲谂法就会弹出嚟噶，譬如我仲开紧麦，我而家有啲紧张咁样，咁唔紧要嘅。 做晒啲嘢未咧？ 系啊，未做完，段录音又未录，哎呀，好紧张。 之后就要接受佢。 就係啦，你就哦知道佢先， 知道佢 係啦。咁之後你咪好似哦，死啦！我分咗心，好似好唔好喎、啊。其實唔使嘅，你專注翻自己嘅呼吸就得噶啦。咁、去到個頭啦，咁樣去到個頭之後咧，你覺得啊可以啦，咁你就可以慢慢擘翻大眼咁啊，完成咗最。 通常去到個頭點咧？覺得個頭大咗啊？點解？因為聽到咧頭都大埋，即係點樣咁樣？ 好彩頭大唔係冇腦啫，仲有喺度。 跟住再點樣啊？ 又再放鬆翻， 係 咁啊！都市人壓力都大，希望大家透過呢啲方法可以放鬆一下自己啦，嚇、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